蓝绿由谁出马角逐正副议长都在努力协调。三立新闻图文陈欧玉文高雄报道。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夫人坐在藤椅上，这是中国社群媒体十月突然流传两张江泽民96岁的庆生照，只是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他今年8月生日所拍摄。照片里头他看起来神清气爽，但央视最新消息证实，江泽民因为罹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享其寿96岁。智商委员会名单曝光，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担任智商委员会主任委员，其他委员则有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等等，多达100名中国重要政治人物。许久没对外露面的江泽民已经3年未在公开场合现身，最近两次现身公开场合是2019年7月29号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李鹏，同年10月1号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这也是和习近平、胡锦涛最后一次同台。而今年中国20大，江泽民没现身，加上习近平和江派斗争传闻始终没断过，20大前网络曝光照片更扯出内部派系斗争。 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百战了，见得多了。 这是强势的江泽民在斗争中成长，灵巧的政治手腕让他临危受命走马上阵，顺利完成权力交接，用上海帮在中南海巩固自己的势力。1989年担任中共总书记，2002年才卸任，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前后担任长达13年的总书记，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随着习近平全面接班，习派 双主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蒋万安这一席的立委补选呢，明天就是最后的登记日期了。那民进党这边呢，确定派出的是吴怡农，但是国民党的人选怎么还在难产当中呢？好，第一时间呢，吴怡农也火速抛出了竞选照片，他也强调呢，不挂刊板不插旗，要为台湾选举走出不一样的路。这一场战争呢，不只是吴怡农的个人之战哦，也是绿营的再起之战。好，当然仇恨网友呢也动作很快哦 ，PTT 马上出现了吴怡农的抹黑文。只是朱立伦哦，昨天宣布要直接征召，其实心里面就只是想要王鸿薇出来选嘛。好，但是王鸿薇他本来说他不出来选，今天看起来有一点点松动咯，但也还不一定，会不会最后呢可能搞得像徐志荣一样，你征召你的我摆明不理嘛。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国民党的2024，不是跟这一次的立委补选很像吗？好，想选的能力不够，能选的又被绑住，那如果你已经对市民有二心，其实也不用管这些狗戏杀了。包括侯友宜这边呢，才刚刚当选就有新民调说他最强，又传出跟郭台铭见面，那么蔡世平就说接下来呢国民党这边可能要准备好两套剧本了，人选是侯友宜，跟如果不是侯友宜的话，哇，那朱立伦最后真的可以无私无我就放侯友宜让他出来选吗？而且呢柯文哲想要选总统之前，但是他可能要先担心会不会变成一人政党哦，因为没有想到呢要来登记党主席，但也就他一个人来登记参选而已，底下的人呢退党的退党，退群的退群，都快跑光光了。想要看高虹安呢这一个新竹市长，但是连新竹议会党团都组不起来，柯文哲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骂蓝绿联合污钱，留着议题在国内发酵，他人呢下午就要到冲绳开心去考察了，留下彭文正呢预告高虹安会被司法追杀，你本来就该被查，难道到现在还要打预防针吗？那当然呢大家也说就怕习近平故意威胁台湾转移白纸革命哦，所以可以看到呢北约现在首度专门会议来谈台湾的问题，也传出呢美国国会议员准备提供100亿的美金要来加强台湾抵御中国的威胁。习近平的野心呢在胡锦涛被拉走之后呢，江泽民在昨天下午呢也过世了。江泽民代表的是过去中国的风气开放，宣布死亡的时间点这么样的刚好吗？但是呢也就是这么样的刚好，上海广州呢接着就火速宣布解封了，这一切当中难道都是冥冥当中自有注定？闹柯林好倒是很难得看到中国战狼发言人赵立坚被外媒问到说不出话来，问到什么题目呢？白纸革命的问题，顿呆宕机了1分多钟，可见是有多难回答啊。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钟庭旺旺哥， 举荐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举荐好，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那么稍后有更多来宾呢加入我们的现场哦。我们就来看一下蒋万这一席的立委补选，民进党这边呢确定派出吴怡农了。好，因为明天呢就最后登记的时间，但国民党这边好像还找不到人要出来选，怎么办呢？朱一伦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属于王宏威嘛。那王宏威昨天说他没有意愿，但是今天态度好像有点点松动咯，带你快来看。 台湾在这里都一拜最后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西装深深打扮，二十天入主北市府，蒋万一派轻松。不过国民党中央恐怕很担忧，因为立委补选人名单难产，党内民调最高的王宏威坚持不选，但如今似乎态度有在松动， 就是很为难。所以我要讲说，如果我曾经有这样子一点点动摇的那种 moment 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的话术，有这样的一个不参选声明，然后我现在再去选，我觉得好丢脸。 说王宏威还没点头答应征召，先前被点名的王浩、郑丽文都已经 say no。台面上剩下毛遂自荐的前立委罗淑蕾，国民党人选焦灼。反观民进党，早就凝聚共识推吴怡农参战。 再次被征召参选，我感到责任非常的重大。我会尽一切的努力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还有肯定。现在我正忙着准备登记参选的文件。 吴怡农最快一号就会登记参选，同时端出三个政策牛肉，强化国家安全，提升竞争力，跟世界接轨，并承诺不挂看板不插旗。眼看昔日对手蓄势待发，蒋万的考验随之而来。 当局为镇压示威行动开始执行更严格的网络肃清，除了禁止 境内确认适合的人选， 主意王宏威或是王浩吗？ 党中央都会有相关的评估跟规划。 打电话来跟王宏威。 被说补选是蒋万在党内分量的考验，但除了喊话似乎也帮不上忙。毕竟国民党布局动作慢半拍，甚至登记截止前两天才急救章通过征召办法，相较绿营早已定于一尊，蓝营还在吹波浪。三立正到郑海中的。 好，怎么会明天最后登记了，国民党这边还够吹波浪呢？说2022败选之后呢，民进党现在急需要一场胜仗，看起来呢立委这一席在蒋万补选这一席是相当有把握。那民进党这边呢现在派出的是吴怡农，我们要请教瑞德哥，因为吴怡农呢现在抛出了竞选的三大主轴，还有两项承诺，包括要打一个环保的选战，一个干净的选战，但大家也在等啊，国民党这边要找谁呢？好，朱立伦昨天说呢要找最有胜算的人，那他其实心里想的就是王宏威嘛。那王宏威前一天就说他不想选啦，但今天感觉起来态度又有一些松动咯。好，现在国民党说要直接征召，所以直接征召王宏威就要直接出来吗？是帮他找一个理由吗？瑞德哥， 王宏威的这几天的态度反复啊，那么请问一下，你把台北市中山区的选民当作塑胶吗？台北市中山区的选民是次要的吗？是次等那个市民、次等选民吗？任由你啊说不要，然后说不要，然后呢紧接而来今天又说你态度反复。王宏威今天在受访的时候，他今天不是参加这个访问嘛，受访的时候说他之所以啊那么一直坚持说就算中央征召他也绝对不参加，是说因为呢他12月25号那么将宣誓议员的就职嘛，然后呢他好不容易这个打赢这场选战，有20000多位的这个选民啊支持他，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那怎么去面对这些选民的托付哦？然后还有就是说自己的脸皮很薄啦，所以呢如果他12月25号去宣誓议员就职，人家一定会说你就是要两面都想要这个等于说讨好嘛，万一没选上的话你还有议员可以干嘛。他自己说因为他自己脸皮薄，所以呢很多人说他太纠结，但他认为自己脸皮薄过不了那个坎。他自己下面还有一句话，我也不懂为什么很多人可以这么厚脸皮，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厚脸皮啦，你是这意思吗？所以你今天学习不要脸皮薄，要跟他们一样厚脸皮的吗？如果王宏威出来，就是王宏威也学会了厚脸皮嘛。就很简单，这话是王宏威讲的，不是我们说的，是他自己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厚脸皮，所以王宏威如果出来，各位你就知道了，政治人物前两天讲的话都不能相信，前两天讲说他没有意愿，绝对不会出来选，就算党中央征召，他也绝对不只没差。 他现在会说我的脸皮本来很薄。 条啊，是朱立伦没办法，他一定要叫我出来， 可是人家苗栗的立委徐志荣说不选就不选苗栗县长啊，对不对？还出来开记者会，觉得否则人家朱立伦也不敢强行征召啊。王宏威如果真的觉得自己啊脸皮薄，不是厚脸皮啊，然后呢，王宏威要对得起自己两万多名这个信义松山、信义的这个松山的这个选民，他照理来讲应该誓死这个抵抗到底才对啊。 对啊， 难道你国民党都没有任何的这个人才了吗？是王宏威民调第一啊，所以呢，非他不可，没有王宏威，你们中山就GG了吗？是这个意思吗？那可是问题是，我还要回过来说了，你们在讲的过程当中，讨论的王宏威在讨论的过程当中，都忽略了中山区的选民。那中山区的选民是什么？中山选被你们当作什么？蓝营的支持者好了啦，蓝营的支持者被你们当作什么？你知道吗？你一点都没有尊重中山区的选民嘛？你怎么会把一个王宏威的意思就是我不会来了，这些怎么样？我对不起，我死都不会来。那中山区的选民是次等的吗？我再强调了齁，一点都不尊重。那至于吴怡农的部分啊，那么吴怡农因为其实他在上次选的不错，他在2020年的时候呢，蒋万安拿到11万这个2000多票啊，不过吴怡农那么初试提升也拿到99,539票，要快要10万票。所以呢一鸣惊人，虽然他最后败选，但问题是人家又没有个阿公姓蒋，对不对？他什么？他没有阿公姓蒋，然后第一次出来啊，就能够拿到这样的成绩啊。那后来啊，当了这个台北市的民进党的党部主委之外，也就是他没有离开台北市，根本也没有离开中山区啊。那后来为了回来这个选，所以他把这个台北市的党部主委给辞掉，然后他自己的这个相关他们办的，我觉得不错，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我的学弟，是特战的学弟啊，特战特种部队就对的学弟，所以呢，他。壮阔台湾联盟，他现在是理事长，他们办了100多场的这个讲座，我觉得不错。然后还有一个后盾计划，其实就有点像是那么曹兴仁先生他们那个所谓的黑熊学院就对了齁。后盾计划就是你民间来做政府的后盾，总共训练的也全台湾大概也训练了3000多个人，从台北一直到高雄，不错齁。这些都不错，意思就是说吴怡农并没有离开我们台湾民众秋气相关的齁，尤其是包括用他自己本身的特长等等。那但是我要提醒他吴怡农一下，就是说因为我昨天发现了，那吴怡农就提出一个他自己要打那个所谓的正面的选战 、 那要非常小心他的这个我强化国家安全提升竞争力与世界接轨那个这个三个选举主轴我赞成但是他说只讲政见不谈八卦不挂看板不插旗子然后会打一场正面与干净的选举啊。那么我会提醒这是本来选举就应该要这样打的民主选举应该要这样子但问题是民进党在这一场11月24号的选举就是败在所谓的只打正面跟干净的选举。因为你面对别人的污蔑抹黑我跟你讲曾生杀人的故事没听过吗曾生杀人的故事会让曾生的妈妈都第三次都误以为他儿子真的杀人。所以呢当吴怡农打算打一场正面与干净的选举只有一个月只有一个今天12月1号只有真的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打选战。所以呢我会提醒吴怡农昨天 PTT 就已经开始有人把你跟黑道给挂在一起了嘛说你是黑道的小弟用我们这种方式来抹黑你了嘛所以呢面对这样的抹黑你不能只说我要打正面与干净的选举你要勇敢的把它给打回去之外呢该怎么强硬就怎么强硬用特战部队的精神直接把它打回去而不是强调说我干净所以我不理你不是不能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抹黑的伎俩在这次选战里面呢得到了印证它是有效果的它是有可以制造成功的这个仇恨值的所以呢相较于如果是王宏威推三阻四死都不肯说人家厚脸皮会才来选就自己选择厚脸皮的话那至少吴怡农没有那么厚脸皮那至少的吴怡农要千万记住听我的话那么面对别人的攻击的时候呢你也不需要抹黑但你必须强而有力把对方反击回去 好所以你看吴怡农要出来选对于蓝营的支持者来讲压力有多大呢立刻 PTT 就有一些抹黑的风声了但重点来了王宏威他到底要不要选呢请教一下博文哥如果他要选的话或他不选的话怎么会前后两天态度差那么多呢 我觉得他的主观意愿他一定是希望是选费鸿泰那一区的 对 就照他的布局他这次拿到这个高票之后他下一次就是在党内可能就是希望能够接费鸿泰因为第一个费鸿泰当很久而且他年纪也比较大这次有可能是顺利接班或者是未来就跟这个王宏威进组党内的初选这是最有可能的可是没想到说突然这个中山北松山这一席突然空出来所以这不在他的规划之内那我说实在话王宏威他原先他的理由是说他说我才刚选上议员然后呢 ,12 月25号才刚要就职然后立刻不到两个礼拜又要去参选这个立委。这个说法坦白说 就表面上看起来是说得过去的，就说确实啊，啊，你都十二月二十号才就职而已，才就职刚当选完，你马上又要选立委，但是你不要忘了哦，因为王宏威他也想要选费鸿泰那一区，嗯，所以换句话讲，你这个两个礼拜选，跟你半个礼，半年之后，这个跳去选这个立委，坦白说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不然的话，你这次就是像阮昭雄跟我一样，就是不要选议员啊、哦。那你既然就是有这种心态，坦白讲，两个礼拜跟半年，我对我来看都是一样的。那重点是在于什么？我觉得他底气不足了，因为中山跟北松山哦，真正涵盖他的选区只有北松山这一块，所以他会担心说，哇，那这一仗我如果打不赢的话，我连本来等很久的费鸿泰那区他的主战区未来都可能会失去。所以他考量的是什么？他考量的不是什么什么国民党未来的走向，他考量的是自己的输赢。那我们就看到那个气势上就不一样。你看这一次这个蒋万安这一期这一期出缺之后，民进党我们是人才济济，第一时间阮兆雄跳出来说我要争取，第二时间这个吴益农也跳出来争取。后来因为补选时间很短，没有办法出选，所以两人协调之后，立刻就由这个吴益农出来出征。那个整个气势是给人家感觉是这个一鼓作气，好、哦、啊，那个国民党感觉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们已经是这样，所以光王宏威这两天的态度反反复复哦，我就觉得外界就看不起。坦白说，如果王宏威第一时间就说，我就不选，因为我刚当选议员，我不管这次的这个蒋万安的选举跟半年后跟费鸿泰的这个挑战，我都不选哦，这个有 keep 啊，哦，那你就真的表示你真的就是我选上这个议员，我就是对人民负责。可是不是嘛？他的态度是，哎、欸，这个两个礼拜的我不要，但是半年后的我要。这个思考是个人，不是国民党的前途。 好，但是你终究就要绕跑了，为什么不在一刚开始就绕跑呢？后面不是留下一个画饼吗？请教晃哥、哦、我们大家也觉得王宏威刚开始的时候好像说，哦，我没有意愿，我不要选，这个踩得很硬哦。但为什么到今天专访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态度立场有一些动摇哦。他说呢，觉得自己如果没有就职问题的话，补选会赢，甚至推演过怎么样攻击民进党提名的吴益农，所以代表说他有想过。好，所以他不选的原因是什么呢？包括媒体人黄伟汉就说了，因为如果王宏威参选的话，短短一年半要选三次，只要其中一个选举败选，就有可能中断他的政治生命，风险不小。那其实如果他在2024出来的话，他是可以以女王之姿的方式出来，或者是有一个不分区的方式，可能比较方便舒服，让他比较轻松的方式来选，所以他其实可能在这样的考量之下，他没有必要这一次出来嘛，对不对？ 我先提醒一下吴益农哈，你虽然讲要打正面选战，但是呢，请注意哈，因为显然国民党的人认为你是一个可敬的对手，所以各种贴标签抹黑就已，其实昨天就开始，你看这是游淑慧公开讲的，他说他有一次遇到吴益农在陪江志明在菜市场拜票，沿途在喊壮阔台湾，他觉得说这个像义和团， 好、 哦，那我不晓得人进来或出去，高雄发大财像不像义和团，好、哦，好，这个叫贴标签，然后昨天开始在网络上出现很多抹黑吴益农的文章，比如说什么他爸爸是黑道、第一个他爸爸不叫吴乃仁、先调查清楚、而且吴乃仁也不是黑道，虽然吴乃仁皮肤黑了一点，但是他真的不是黑道、要抹黑别人要先搞清楚亲属关系、他爸爸叫吴乃德，吴乃德也没当过官，所以你也不要讲他是官二代， 这样子呢是不是想说这一次可能蓝营用仇恨值可以打赢，这一次也干脆一起来。 因为事实上现在选举都已经结束了齁、还有某些阵营、某些网红、某些 YouTuber 还在一直在打民进党是黑道治国嘛。因为他们实随之位觉得这样有效嘛。那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嘛。 对。 好，我来讲王宏威的部分。其实我跟你讲，政治它其实就是一门协商跟妥协的艺术啦。你看王宏威在24小时之内说法已经有了转变， 对， 显然这中间不是没有协商跟妥协的空间嘛。第一个齁，我建议王宏威女士为了侯友宜好，你应该直接参选，因为你这样可以帮侯友宜开路，因为侯友宜马上要面对跟你一样的问题、就是我刚就职就要去选总统， 哎、这个蛮像的哦。 对对对，就是你先帮侯友宜开路， 顶多就是厚脸皮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你先把子弹都吸到自己身上啊，侯友宜以后一定会感谢你哦， follow 你的路就对了。 对，侯友宜这个人一定知恩图报、他以后一定会感谢你啊，谢谢你帮我挡子弹啊。第一，第二件事情，如果我是朱立伦啊、我说如果我是朱立伦，我会怎么说服王宏威你知道吗？我会跟他讲，哎、宏威啊，你这次就选了啦。如果你没选上齁 ,2024 我给你一席安全名单的不分区、你连市议员都辞掉，破釜沉舟。 反正我2024这一期如果温掉的话，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嘛。 对嘛，啊，就套一句广告词嘛，你终究要绕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绕跑呢？ 一开始为党的话，后面党会给你好处的。 对，你现在去参选是党欠你一次。 对。 啊，你如果都不选的话，如果最后真的国民党输掉这一席，可能会有很多人回过头来去骂你嘛。嗯。所以我觉得政治本来就是妥协跟协商的艺术嘛，那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盘算嘛。所以我觉得倒也不是铁板一块了。而且事实上国民党为什么独中王宏威，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昨天我听钟小平讲说在做民调嘛。啊，事实上民调就是几个可能的人选里面，大概就王宏威真的民调最高嘛，因为他刚选完刚热身过，所以他民调最高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想要提名王宏威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错，因为每个政党都想提名最强的，大家都想抢他这一席。对国民党来讲，这一席是证明蒋万安当选台北市长是扎扎实实的，而且他要延续那种胜利的气氛，他不想让民进党有任何一丝站起来重新喘气的机会。但是对民进党来讲，这一席赢的话，就那个士气会大振嘛，所以双方都有非赢不可的这种企图心嘛，所以大家都想提名最强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呢，我觉得齁，就是选举就是这样子，选民其实现在也会看，就是说你到底你要选这一席是狗不理沙姜，还是说你真的是想为这个地区的选民服务啊？我觉得选民会看的齁，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因为反正大概明后天也一定要决定了，不决定你就来不及了。 对，好， 那我觉得可能搞不好，等一下搞不好我们 说今天就会决定了。 对，搞不好等一下我们节目录到一半哈，搞不好国民党就会宣布已经提名谁了。但是我觉得王宏威的可能性相对是很高的， 因为感觉起来呢，国民党这边已经帮他做解套了，请叫他会征解，立委补选，国民党将直接征召。那意思就是啊，党主席说了算嘛，啊，党主席只喜欢王宏威嘛。现在看起来连王浩也都出来表态说，哦，算了，我不选了。其他人看起来也都没有机会了，所以王宏威才会有这样的态度转变嘛。 对，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如果说王宏威在这个时间应该是这样讲，12月25号就要宣誓就职了。他到底要不要去宣誓就职？如果他去就职，然后他还要参选1月8号的立法委员的这个补选的话，那人家就说，你不是变成是两个都要？你是怕输吗？怕输了之后你连议员这个地方都没有吗？所以你才会做这样的举动。所以这在第一个时间点，也就是说他第一次PO出他的脸书贴文的时候，里面大概有5000多个赞，然后有非常多的留言，大家是肯定大家说你拒绝，你应该不要出来选的。那为什么经过这一天之后会有这样子一个转折哦？我觉得他会形塑出一个气氛，什么气氛呢？就是全党确定，就是今天王宏威出来选，不是因为他为了个人想要变成立委， 我狗不理沙中跟他算呢， 黄袍加身，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党。这个整个意义就不一样，他把整个层级就拉高。第二个，我觉得国民党会全党确定有一个重要的点，什么点呢？大家还记得吗？2018年的时候，整个民进党其实大败， 对， 后来就是靠着台南的那个补选胜利之后，其实奠定了一个奠定了一个信心。我觉得现在国民党是很害怕说，欸，如果这一席不派一个民调最高或者是大家共识最高的 人出来，吴益农赢了的话， 就断了2024的这一种蓝营的那种气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有个全党确定，据说昨天他这两天电话接不完的，几个党主席电话都轮流接过一遍。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好像有点感觉是说，你出来选，你如果不出来选的话，如果等于是拱手让给吴益农，那对于2024蓝营的要直，就是那种挟带的整个气势直攻2024，其实产生了很大一个阻碍。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害怕整个局势会像2018跟2020一样 翻转， 就整个又翻转过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王宏威突然在这个24小时之内他的整个说法转变。可是真的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王宏威如果你这一次真的参选了，即便你是黄袍加身，即便你是你们所说的用全党的一个希望赋予你这个责任，但是你还是会名留青史，名留历史。什么历史呢？ 就算你后面变成一个不分区的立委，你还是会有一个绕跑的注记嘛？ 对，而且不仅是绕跑注记，你跑得比韩国瑜还快，你是史上最快绕跑的议员。我跟你讲，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标注这样的一个头衔会跟你生生世世。我是自己觉得啦，而且第二件事情是，你如果出来选，你可能夹带了全党的一个希望，但是这个选区是你熟悉的吗？这个选区是你有把握 的吗？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把握，然后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如果你真的十二月二十五号你又去就职了，你一月八号参入个补选，我跟你讲，哇塞， 你好忙哦！ 不是，我跟你讲，我个人认为最讨厌这种人啊，就是你这边也要，那边也要，你要不然你就有魄力一点，你就直接议员，就是那我就不宣誓就职，我就是哦弄到底。如果我这一期你就必死的决心嘛，或者是必胜的决心，破釜沉舟的决心嘛，你这样还可以告诉你选民说，你看我真的不是为我个人，我连我原本既有的议员的席次我都可以丢掉，我就是破釜决心，我就是要赢得这一席。那我觉得其实还算是可以说得过去。可如果这个讲哇过来跨瓜哇，而且是你这边也要那边也要，那其实我觉得对选民来讲是很难以交代啦。所以你这个到底这24小时之后王宏威会怎么样的选择，其实大家都在看。 好，所以强制征召你也可以说不要啊，那为什么你态度松动了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选举国民党分裂，但最终还是由遭开闸的议长中东锦胜出。县长徐耀昌率先受访，意味交棒。国民党苗栗县党部主委刘正宏26号晚间8点多致电秘书长黄建廷请辞，但心中满是委屈。 如果中议长的官司就是党籍官司如果赢的话，他可能就会来接任。他对这个选情是蛮偏见的，我们蓝营的这次出来的选票会。 中东锦在竞选期间饱受黑历史、砂石等争议，党主席朱立伦更因顾及他的背景，因此征召谢富鸿，却传出中东锦提告国民党将在12月8号下午2点开庭，若诉讼胜利，将循王金平模式，最快30天能回到国民党，更能回国担任县党部主委。对比国民党中央提名的谢富鸿，一路扛着郑蓝军的旗帜，无奈面临苗栗县长徐耀昌、立委陈超明倒戈，陷入苦战。开票后还是全台第一位自行宣布败选的候选人，选举过程饱受煎熬，党中央却从未公开批评中东锦。 看起来朱立伦哦，对于黑道的容忍度零是暂时的，一早就已经先布好局嘛，现在不可以。国民党的党员会很不屑不耻，那我们这么努力为国民党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什么？ 中东锦胜选若真能回到国民党，党主席遭酸下好大一盘棋，最终依旧是为了自己，对投入选举的党员何来公平？三立新闻林凯君、郭文轩台北报道。 东风快速道路2014年开工以来，时隔8年第三标正式复工。当初盛大仪式实则只有复工一半，进行的是土牛段，而另一边新兴段公开招标，结果出炉。东势到丰原地区的居民山城生命救援线第三标只有新兴段无法决标，第四标928公尺，第五标1297公尺早已完工，第三标石冈土牛段1.2公里，经过5月9号、24号、8月12号、30号、10月7号五度流标，10月18号终于开标，30号复工。不过新兴段11月29号招标后迅速流标。东风快速道路第三标石冈新兴段工程10月11号公开招标后，经过一个星期仍流标，10月29号展开第二次招标，还是没有结果。其中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 流标之后，那当然就是现在目前遇到缺工缺料的问题。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减少厂商在资金调度方面的困难，所以我们有增加预付款的一个条件跟定期的一个。无验付款的一个频率，预付款的部分我们增加到30%的一个上限。 大环境不景气，但是府预付款已经提高到最高上限，二次招标最后流标收场，后续仍要进行专案评估。东风快速道路能否在市府原定日期2020年完工，就看修改招标企划内容能否提高厂商的投标意愿。 绕过这里进去， 阿北带着我。 好，那国民党现在说呢，要对于蒋万立伟这一席呢，是要采直接来征召的方式。那现在看起来会不会直接来征召王宏威呢？请教金铭哥，因为大家也会说，你也可以像徐志荣一样啊，我对我的选民负责，你征召我也可以不要啊。但现在王宏威为什么到今天态度松动了呢？好，就有报道出来说呢，中选会呢18号公告补选那一天呢，好，这个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黄绿锦如呢，就打电话给王宏威，说一定要等到他透露说，哦，第一个 党部有找他谈，第二个呢，朱立伦有找他谈，蒋万安有找他谈，他本来礼拜一晚上呢就要发声明来明志，但是呢，朱立伦希望他不要发，还说我拜托你，哇，感觉起来好像是真的是有人叫他一定要出来选，不选这一席没办法。好，王宏威的考量是，如果没有议员就职的难题的话，他会赢，蒋万安这一席呢就有不能丢的压力，他现在真的很为难，所以还没有决定。他的为难点是在哪里呢？一定要征召你出来选来帮他解套吗？ 如果他决定真的参选的话，我相信他不会去就职的，因为他自己都说这个第一个我不去就职、那我这一次选举选议员是选心酸的嘛、第二个我觉得我才选上议员，我先马上跑去选立委，然后我如果有就职去选，我这样觉得我好丢脸，这都是他自己讲过的话。所以其实我用他的话来注解，做一个这个去推判、去推测他的决定。那王宏威目前，你问王宏威或者是之前在讲徐小新的时候，两个人都是没意愿的、没有意愿的是一方面，虽然北松山算是松山信义区，但是他们两个严格来说都不是算整个北松山跟中山区真正那两个区的这个立委。那的确王宏威宏威姐她声量是最高啊，因为那一次这个打了这个林志坚论文案的事件，然后又跟这个周玉蔻蔻蔻姐在那个台北地方法院前面唇枪舌剑对战，互不相让这样。那在蓝营支持的群众里面，她也是另外一个新崛起的一个战神。那甚至在这次选举里面一直被很多的支持者都认为说是分进合集的主要几个工程之一，我也这么认为，我也觉得他有他的功劳，他有他的这个辛劳，还有他的选举的辛酸。所以为什么不去选？当然就是没有必赢的把握。首先北松山跟中山区，在那个区域吴怡农上一届就跟这个蒋万安选过了，那吴怡农高票落选，他只输蒋万安一点点而已。然后在那个区域里面其实有不少包括民进党他自己本身可以动的那个基本盘的组织去操作，然后在那个区北松山也只有靠近松山新城那一带，还有这个以前空军松山医院那边那一带有一些眷村，以前的眷村在那边，还有国宅比较深蓝以外其他都没有。 对， 所以宏威姐她是一个深蓝的形象，这么深蓝的到北松山跟中山区， 其实不一定会赢。 我跟大家讲那种选情就是五五坡，就是不一定会赢。那甚至五五坡偏向一点那个吴怡农，他占上风。我不是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我当然希望宏威姐赢，我也觉得宏威姐是战将， 而且不见得一定会赢。 他是台面上提到的几个目前点名的，包括什么徐小新、王宏威啊，什么王浩啊，什么陈炳甫啊，什么等等诸如此类，什么罗淑蕾以前为什么会在那个选区当立委，你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他相对没那么深蓝，他相对比较偏中间， 对， 对不对？所以他在那个选区能够选上过立委，能够经营那个选区，就是因为他色彩没有那么深蓝。我可以预言的就是说，如果宏威姐去这一场战将是一场苦战，要有心理准备说没有赢，包括国民党在内，没有赢的话是不是在一年多之后，因为去选这个立委宏威姐纠结的原因就是去选这个立委才一年多，就算选上了才做一年多，一年多之后立刻又要在2023、2024又要碰到大选，又要再选一次了。你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前后两次大选，那因为补选就算大选了， 对， 然后接着2023、2024年立委总统大选又再来一次。所以国民党跟王宏威和我们自己蓝营的都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说会不会有没有可能说派王宏威去，不管输赢2024年就是再提他一次，就是在提他。如果真的决定只属于他，找不到了，因为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两天这几天就要做决定了。那如果说不论输赢的情况下，2024年假设赢了，当然2024年由他继续连任，继续拼，但没话讲。假设输了，是不是2024年再提他一次？ 然后再提他一次是有机会，但是他不见得会赢啊。 那不管，就是说你要今天要考量到的时候，这一次不见得会赢，那下一次呢？所以这两次都要一起考量进去啊。你不是只是打这一场的战役而已，你要想想看是整个战争呢？因为战线拉长的话，战役只是其中一场，战争就是好多场，还有接下来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就算这一次不会赢的话，那2023、2024有没有可能赢？你都要含那个南瓜考虑进去。就好像昨天有人问我陈炳甫会不会赢，我说陈炳甫不会赢，但是他是陆军的色彩。他是专门走陆军组织战的强项的是在这边，但是如果结合王宏威的空战跟陈明鲁陆战的话，有这样的一个人选不是没有机会， 但是色彩如果不要那么像洪威姐那么强烈那么深蓝的话、那更 OK、所以我才说这是一场苦战，是一场背水一战，这才会让王洪威纠结，我选的那么辛苦，我选的那么心酸，然后不能去就职，然后我议员这样子就没了， 两边都 没了位置，他的、他也要养他的助理、他的人也要，他的团队会不会散，他都要考虑。那如果带着他的团队继续打下一场选战，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给他的这个支持 support 能不能到位？然后如果不能赢，他能不能继续的2023和2024很快的啊、是不是能够再提名他？记不记得陈明武那一次选补选输了，他后来输给何志伟、在下一场选战跟何志伟打的不是陈明武、是孙大千、所以这个美感也要注意哦。所以你说到时候如果真的黄鸿薇去他什么议员什么绕跑了，那个已经不是在这个选项里面的去讨论的纠结，因为黄国书也曾经有碰过这样的一个状况，在2015年的时候2月16号当时他也是刚选上议员，然后后来被民进党征召，他就去参加这个台中市的立委补选，后来就选上，所以黄国书就有那个问题，就民进党征召他，那是我不是说用黄国书来帮这个黄鸿薇去解套，而是说这个状况不是他们主要的考量，而是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一段叙述的过程才是他们纠结天天能交战挣扎的原因。 好，请教郑浩，难道其他人都没有机会了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王浩有机会，就搞到最后王浩也说他不要选了。 对，我觉得一个一个讲了，我觉得先要把大架构讲清楚，因为观众朋友可能一头雾水，说哎，就一个小小的立委补选嘛，这边就值得花大家这么多时间来讨论吗？真的有值得？为什么？大家回想2018年那时候国民党寒流起来，民进党在2018年县市长输的也蛮惨的，那个时候结束之后有两场非常关键的立委补选。一场是黄伟哲那一席控出来立委，另外一场是三重的。黄伟哲那时候大家记得吗？赖清德那时候是带着这个民进党候选人哦， 郭国文， 对， 下大雨 走路， 穿着雨衣去走路，然后赖清德那个中分头啊，刘海全部贴在脸上，有够丑的。为什么要做？就是他知道这个是本命区，不能掉。这个是三重，三重是于天对郑世伟，那时候大家还记得吗？韩国瑜一场场去郑世伟这边、那时候整个韩流是高到一个程度、然后呢于天长苦战苦战，最后民进党这两场都拿下来，郭国文跟于天后来都拿下来之后呢，变成一个抵挡住韩流的关键的这个止损点、所以你看大观众朋友不要觉得说啊，我们讨论起立委是不是因为没题目好讨论，不是，因为这会攸关到说国民党现在的气势、会不会继续延续到 2024， 还是民进党会不会处理反弹、这很重要这一件事。第二件事，民进党现在派吴怡农，对不对？为什么派吴怡农？因为这种补选哦是遭遇战。什么叫遭遇战？就是说他不是说我长期一年布局哦，我这一整年我慢慢去拜票，慢慢去挖角等等的，花了半年一年，然后最后来整合来看，就做大型的会战。补选哦，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你如果地方不熟，你地方没有经营，你就是遭遇战，要不然就打一股气，就说我气势好，直接碾压过去。要么就像吴怡农这样，吴怡农为什么我觉得是优秀的人选？原因就是第一个他那边选过，第二个选完之后他继续当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继续经营这一区，所以他的地方他是熟的。简单讲，他假设是王鸿薇跟吴怡农在跑起跑线的话，我先不讲谁跑得比较快，可吴怡农的起跑线确实超越王鸿薇很多，因为他等于是从2019年的时候， 那时候没选上的时候就当地生根了嘛， 对，然后在这边在那边生根到现在。所以吴怡农这次当然说我不用立刊板啊，他当然不用立刊板啊，谁不认识吴怡农？看叶导真的没有什么知名度才立刊板嘛，可当地我认为吴怡农知名度已经够了，好，所以吴怡农是个好选择。那好，民进党现在战斗位，我先讲完补选为什么那么重要，民进党战斗位置就定位之后再谈国民党战斗位置。王鸿薇我觉得是典型的摇柜给谁，他没有那么大压力啦，他如果真的不要的话就像徐小新一样了、徐小新现在是买机票跑躲到罗马去、 你还是帮人家出国、 他从登记哦 找都找不到 到这个截止之间人都不在台湾、我都在罗马你怎么样， 他会不会身份证留在打铺 对不对，那这样就有诚意啊，对不对，就不要去嘛。那王鸿薇呢，我不要就不要啊。你干嘛接受专访， 对。 你不要 不找我啊，朱立伦找过我啊。 对啊，你不要你就在松溪开始卸票。感恩相亲我绝对不会抛弃你们我离开。就今天接受专访，接受专访还说这个内心很纠结，我脸皮薄齁、不一定呢一拿就职就参选了这件事情呢我一定会被攻击。目前的立场是不要选。自我仍在抗争中，目前不要选，那幕后要不要选，对不对？那自我立场还在抗争，小天使跟小恶魔嘛，对不对？那最后小恶魔也你选不选，你懂意思吗？所以其实王鸿薇现在 是有在动摇的、嗯、或者说演戏，但是我也觉得这戏可以演、嗯、因为毕竟他要绕跑嘛，对，他要绕跑的时候他需要一个过渡期。那刚匡哥讲的好，他可以给侯友宜做示范，所以侯友宜到时候也会说我内心很纠结、嗯、我脸皮薄，对方一定会拿一就职就参选来攻击我，我目前立场是不要选，自我人在抗争中， 那可能就少了可能就少了朱玉伦来拜托的这一块了，对不对？ 对，但是你看美凯就在这边哦、嗯、朱玉伦就拜托嘛、嗯、求你嘛、嗯、我们真的需要你啦，拜托啦，所以你看众星拱月，王辉就可以转身、嗯、可侯友宜没有人拜托， 可是真的是非王宏威不可吗？没有其他的人了 吗？ 我下句就要说，但王宏威、哦、演戏刚刚好就好、嗯、国民党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比如我就很推荐郑兆新去啊，郑兆新大家都认识啊、哦、他在台中，他在台中工作， 对啊， 他户籍在北松山，哦，哎、欸嗯、到时候上演肥宅大战陆战队都会有剧的画面， 你有没有想 衣服，然后郑兆新露出肚子，哎、嗯，这人一般小市民心声啊，哪有几个小市民像吴怡农撞成这样不合理吧， 你已经在帮郑兆新找位置， 吴怡农那种身材会造成相对剥夺感，我看了就讨厌，我是真的觉得我觉得 不理票，不理票， 不 理票， 不要嫉妒哦。但重点来了，王宏威说是因为中选会太晚公布啊，不对啊，你怎么会怪中选会？你应该怪蒋万慈的时间点非常奇妙。 国民党，其实我问过国民党，疏于布局啦。嗯，大家都蒋万安其参选的那一刻，国民党就觉得他会赢嘛？他会赢的话，那这局要去 不搞就应该想好这个人选，为什么到现在才还想不出来呢？ 就有人不要出来选啊，像那时候何志伟就没有出来，2018年何志伟就没有出来选市议员嘛，对不对？直接接那区的这个这立委补选嘛，搭上陈炳甫嘛，那就疏于布局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整个局大概是这样，所以王宏伟在讲的是演戏差不多就好了。到时候郑兆新我全力挺你，肥宅新生，我们干掉肌肉男，好不好？ 好，那请教一下博文哥，为什么现在王宏威直呛中选会说你选的时间很奇怪，机关算尽？那到底机关算尽的是谁呢？很多人说是蒋万安你那么晚辞啊，所以才会机关算尽啊，所以要算计的是蒋万安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去怪中选会简直是莫名其妙。嗯，我跟大家讲，不管中选会定怎么样的时间，他就是照一个规定一个时程，就是一定要补选。那在这个时程内，那个距离他的议员就职都非常的近。嗯，那我再提醒大家，其实王宏威哦，真的，他这次我觉得绝对是天人交战，而且这样做也错，那样做也错。我举例来说，他这一席立委，我刚查一下，哇，他这次议员他拿了25000多票，哎，25000多票的民意，而且是热腾腾的新民意，哎，嗯，他现在才还没就职就已经准备要选立委，我都常讲，你这边哦才刚办完结婚登记，还结婚登记都还没办完哦，马上就说我会爱上另外一个女孩子。你这个对选民来讲情何以堪？而且我再提醒大家，这个议员席次是这样，议员席次不是像立委一个萝卜一个坑，立委如果只要空缺就要补选，可是议员不是哦，嗯，议员他是要席次过半的缺额才要补选哦。那以目前来看，议员的席次除非你是涉及贪污涉及贿选，嗯，你才有可能递补，嗯，那这个王宏威没有贪污问题，没有这个贿选问题，下面的人是不可能递补的，所以活生生在他原先的选区就是要少一席议员，就是要空一席议员，那所以他如果选上，对当地的这个民众来讲也是不公平，那他没有选上，对当地的议员，对当地的民众来讲也是啊，你才刚当选你就别有恶心，坦白讲这个对选民都很不公平。那我是觉得王宏威当时我们话归刚刚这个正好讲，你既然国民党在这一区你有蒋万安这样的一个选举，你本来就应该布局啊， 那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 就例如说， 那时候没有想到吗？ 对，所以我觉得很扯啊，可能他们本来觉得这个蒋万安不会上啊， 对，他们可能没有押宝 蒋万安上，早就这样。 对， 你看我们第一时间这个蒋万安这个一起控下来，我们立刻就有人选，阮昭雄，然后接着就是这个吴怡农，这个就是我们有布局，我们随时都有人才。国民党一个号称泱泱大党，怎么会这样子？竟然要搞到王宏威这样子， 还要抓一个议员来补立委，抓一个谁来补立委这个位置？ 对，而且我回归民主政治的一个常态了。这个选票投下去，每个人选举的时候都说你这是神圣宝贵的一票。既然神圣宝贵的一票刚选上，你就马上要绕跑，这个坦白讲对选民是极度不尊重。 好，所以会不会人选都还没有出来，国民党现在面临这一席的立委补选就已经未选先输了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出征外旗 海飘扬，除了反送中黑旗，更出现西藏抗暴雪山狮子旗。白纸运动让不满共产党政权的人们站在一起。 我想让我的嘴巴说出我想说的话而被捂住，我让我的身体待在我想待的地方而 大声说出对自由的渴望。抗争运动蔓延全球，但即使在海外也逃不过小粉红挑衅。南韩首尔弘大地区也跟着响应，部分旅外中国人曾表示决定出国是因为受不了国内窒息的环境，而参与示威的年轻学生更是大开眼界。 I've seen that Chinese people really stand out in public saying we don't like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e hate Xi Jinping, we don't like these policies. 纽约街头也回荡着示威口号，白纸革命的涟漪效应，全球声援行动持续扩散。德国法兰克福中国领事馆外聚集了许多人进行静默示威，并在馆外贴上了乌鲁木齐路路标。 Wir stehen hier, weil wir uns damit solidarisch zeigen möchten gegenüber zu China und fordern, dass die Politik sich ändert. 白纸示威在全球发酵，除了民间自主动员加入示威，各国政界也传出支持声浪。 We of course stand with.Those protesters, where we know how important it is. 加拿大总理表示，加拿大也有许多中国移民，官方也一直相当关心示威情况，对抗争表态支持。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近期专访中更痛批中共政权压制人民声音是软弱的行为。 习近平下台， 白纸革命全球延烧，面临真民主声浪蜂拥，在海内外压力下，中共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全世界都在看。三立新闻林奕涵报道。 口罩令松绑，12月1号第一天上路，实际到外头看看，不管是等红灯民众或是骑楼下的人，好像都没影响，口罩戴紧紧。 因为我现在是怀孕的状态，所以还是要避免接触感染。 等了一阵子，好不容易终于看到露脸的人。 戴口罩戴到就皮肤变很差，所以能不戴就不戴，都得过了，没有什么好怕的。 有一阵子就造成我皮肤烂脸，所以我现在就比较没有那么想戴，因为我自己觉得空气是流通，所以应该还好。 现在户外全面解禁，只是有些地方户外室内怎么界定要不要戴？ 像在大楼这样子的中庭呢，其实有开放式的空间，空气也流通，所以就不需要戴口罩。虽然捷运的月台属于半开放式的空间，但是因为会接触到不特定的人，所以一进站就要把口罩戴上。 只要是四面都有墙，就属于室内要戴口罩。双铁捷运则是进站就要戴，可是也有例外，室内符合六个条件也可以不用戴，像是运动、唱歌、拍照、开车或是泡温泉会让口罩湿掉等，都能暂时脱下口罩。不过像帐篷就不算室内空间，室内外怎么分，民众难免会困扰。 所以时间大家会有一个共识，就是慢慢大家可能都会看别人怎么做，就是慢慢应该都会习惯。想说欧美国家应该也是有经过这种。 时隔555天，终于可以正大光明脱口罩，下一阶段10号起再松绑，医院可以开放探病或取消入境上限，让民众慢慢回归正常生活。 好，柯文哲下午呢就要去冲绳，被说是毕业旅行，不过上午呢却大开记者会生气了。生气的原因呢，又是因为警察局监视器汰换的复议案，带您快来看。 哦，柯文哲还没下台，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污钱了，财团勾结议会来榨取国家的钱，我不同意。 台北市长柯文哲再度开杠北市议会，痛批蓝绿勾结财团，全因警察局监视器汰换案，北市府提出复议案遭议会否决。 其实目前我们的摄影机啊，大概主流是就是200万画素嘛，大概85% 的摄影机的哈。用2 mega 就很好了。 根据北市府原版本，明年将建置的1478支监视器中，要以200万画素搭配2 mega 频宽，但议会下弹书，200万画素需搭配3 mega 频宽才有最佳效果。若使用2 mega 频宽，只能用100万画素摄影机。但柯文哲不满，全改为3 mega， 一年要增加8600万预算，不符合财政纪律。 频道的商哦叫台智光，我已经忍耐他8年了。一家厂商，那他95% 业务就只有台北市政府。因为1025年啊，我也不晓得当年是笨还是坏，才搞了这个厂商出来。 至于蓝绿党团下弹书是图利财团，没证据先放话的柯文哲，让蓝绿议员很不满。 我们大家可以集体控告他公然毁谤， 侮辱议会，他今天要下台前一个月才提出来，那你这八年在干什么？ 经过委员会的审查，经过大会，然后经过政党协商，最后最做成的结论，那么他应该啊，在整个大会通过之后，他应该要马上发表。 明年度预算搞不定，眼看卸任在即，柯文哲放大决指控议员联手财团贪污，府会关系持续剑拔弩张。三立新闻陈君杰、谢君仲、廖美君特报道。 好，我们要请教瑞德哥哦，怎么会丢下一句蓝绿联合起来污钱啊？这么重的话，人就跑出国了。 对，没有错，用这种事情啊，说人家蓝绿议员啊集体污钱啊，我倒觉得秦慧珠议员讲得很好，麻烦秦慧珠议员率先去提告，就是这样。 嗯， 你们不提告，岂不是坐实了？那么柯文哲讲的是真的。 嗯， 你们蓝绿议员大家都是这个等于说跟财团勾结啦，然后呢去 A 钱吗？难道是这样吗？难道柯文哲讲真的吗？因为柯文哲可以明天就讲说啊，我开地图炮，我乱开地图炮，我随便乱讲的。他上次讲这个台北市北台湾的议长都是可以到，他隔天不是用这种方式解释吗？啊，我开地图炮，我乱讲的嘛，还跑到台北市这个议长陈景祥那边去道歉嘛。那事实上这件事情啊，可不可以讨论？可以讨论。请问是现在讨论吗？柯文哲可不可以放炮？可以放炮。请问是现在放炮吗？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应该放炮嘛， 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就应该放炮， 你应该逼零逼零就放炮嘛。那为什么到现在放炮？因为讲白了啦，你柯文哲剩下不到一个月就滚蛋就下台了、欸、你永远离开台北市这个舞台啦、 嗯。 这些预算啊，这些什么东西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么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受公平？可以啊，可以受公平，但不是现在讨论。 嗯， 那我就很好奇了，那为什么现在讨论？我一可以解释，就是因为他以后没有台北市政府的行政资源，没有舞台，他要用这种方式累积一个，你要让那些年轻人看，你看蓝绿都污钱、 嗯、 你看只有我阿北对不对齁、啊、只有我白色的力量阿北，你看我的这个仗义执言，然后开记者会诉诸民意啊，你们要记得民意民意啊，对，我下台了要记得我，不要忘了我、啊、 嗯， 他事实上我觉得他唯一的作用就是这样嘛。今天下午他即将飞到 Okinawa 啊，冲绳，他要去这个推销说我们的悠游卡可以在冲绳用，这个逻辑上面发生了很奇怪的那个，你又不是要去推销说，哎，你们这个那个日本的西瓜卡可以在台湾用， 嗯， 你如果要推销悠游卡，你应该在台北市到处弄广告，然后骑脚踏车在台北市大街小巷、嗯、各位要到那个冲绳去，你要知道我们台北市悠游卡可以用，这样才对，不是吗？你不是毕业旅行，你是什么？说要招商，招什么商？招黑糖那个中心来台北市社长吗？我们不知道有 Okinawa 最有名就黑糖嘛，最好吃嘛，地方名产嘛，谁不来？在台湾现在百货公司都买得到嘛。要招商，你应该到哪里招商？你应该到东京去招商才对啊！所有的有钱人财阀全部在东京嘛，怎么会是在 Okinawa？ 好、哦，所以呢，都是借口。我现在倒是。冲绳了不起哦，一个人哦，了不起多一两万块。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他会在毕业旅行之前25号这天，他要去美国，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要选总统？所以呢，他要去美国，到时候你可以去美国，麻烦你卸任后花自己的钱去，你不要花辛辛苦苦人民纳税的血汗钱嘛， 嗯、 对不对？打着这个人家邀请啊 ，AIT 是不是会 AIT 邀请是不是啊？那到时候又跑去美国，为什么冲绳的事情会表出来？因为人家本来要听到风声说你要利用公帑去美国，所以人家去查，议员去查不肯提供，所以他意外让冲绳的事情给表出来嘛。他这个所谓的监视器的复议案其实只是一个引子、 嗯 哦、其实他是要立威，然后让人家看说、嗯欸、我尸骨未寒了，我没下台、 嗯、 你知道吗？我柯文哲还是有力量的，我在网络上面在哪里还是一样，你们不要，我前提就是你们不要忘了我还是真正的打败推倒蓝绿的高墙，虽然你从头到尾没有推倒，你还建立一个更大的一个白色的 那个墙嘛，蓝白河大家这次都有看到啊， 没有错，但问题是他侮辱别人，他用这种侮辱别人，就好像他常常讲这种话嘛，那么蔡英文总统的旁边都是贪污的、 嗯、 啊，名嘴是可以花钱收买的，到现在一个半个连姓什么都不敢讲出来嘛，这就是柯文哲，他叫护他只负责胡说八道，只负责哗众取宠啊，然后呢钱花别人的、嗯、他连去骑脚踏车都花台北市民的纳税人血汗钱呢，然后这个监视器讲白了，因为如果你把频宽变多的话术变好的话，一年多8600万的预算了、 啊、对， 8600万的预算很多吗？让整个监视系统更好有什么错吗、 嗯、 但问题是你弄那个毕业典礼，你弄了一点城市博览会，一点功用都没有了。这个城市博览会浪费民脂民膏，不是浪费了上亿吗？这就是柯文哲永远两套标准，只要对他有利。 嗯，所以让大家说这件事情好像跟我们比较有关系哦。那为什么今天你要特别去骂监视器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好市府时代哎，25年签约的，那也不关你的事啊。所以让大家说是不是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呢？包括民众党的党主席登记，只有柯文哲一个人去登记，难道接下来就是柯文哲一个人在民众党的武林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伸缩，脚步飞快。总统蔡英文出席医疗科技展，全程嘴巴闭紧紧，但内阁浮动甚嚣尘上。 超出了我个人发言的范围。 我在的时候就全力以赴。那至于我的位置，那就长官决定。 因苏体制不会变，阁员去留成为关注焦点。政务官没听说下一步，看似气定神闲，倒是小阁员们很敏感。 今天主要是医疗展，所以这种有关于这个内阁的问题，我不便在这里发言。 政务官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在整个的政府的运作我们就是配合政策去推动。 传出内政部长徐国勇将卸下职务，转战民进党秘书长，致力于党务。他用四个字表露心声： 讲这个缘起缘灭了。 有听说徐国勇他已经把他的办公室打包清空， 我没办法证实。不过行政院现在为止没有收到任何一位阁员部长提出辞职。 是去是留，徐国勇不松口，但也传出内政部办公室已经清空。民进党九合一大败，代理党主席陈其迈眼下三大任务，包含检讨败因、赢得嘉义市长选战及北市南投立委补选。而桃园市长郑文灿则是检讨小组召集人，负责下乡请听，盼全面交棒。总统蔡英文要党内中壮世代扛责的任务。三十九强台北怎么的？ 相信这么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最终肯定我们也会统一。 没有那个九二共识哪里有共识？ 一个高喊要统一，一个开呛两岸零共识。江泽民、李登辉主政时期，两岸交流最有戏。 他们已经有密使在私底下进行。 李江两人曾透过幕僚建立私下沟通管道，分别派出密使进行协商，最终促成1993年孤汪会谈。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张荣峰就曾担任两岸密使。 只有透过实力才能够实现和平跟理念，挑衅不是你可以定义的，是对方在定义。甚至有人主张说在九二共识下就他就不会来军演。你没有国防实力的话，这个和平协议等于是向对手递出一个侵略的邀请。 曾以九二共识建立沟通桥梁，不过随着台湾民选总统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双方关系急转直下。 如果是要搞台独，这个问题就意味着相煎何太急。 两岸陷入僵局，解放军一度朝台湾东部海域射弹威胁，江泽民更放话台海必有一战。 我跟大家讲，那是你作秀了。 尽管台面上互不相让，但李江建立的沟通管道确实多次发挥作用，避免冲突升级。在两位领袖陆续离世后，持续牵动两岸政局。三立新闻环讯报道。 民党主席朱立伦高雄感恩茶会，副议长陆淑美早早到场，逐一握手打招呼。胜选连任的议员站一排，也由陆淑美站在柯贞旁边发言。 那今天议长因为另外有其他重要行程，虽然没有过半，可是我一定会继续再打仗。 这一句会继续再打仗，似乎牵动了未来高雄市议长蓝营推派谁来选。目前被点名看。 好，但柯文哲生气之后呢，他要去冲绳了。但大家也说，接下来民众党难道只剩下柯文哲一个人吗？包括党主席要登记，结果呢，居然只有柯文哲一个人来。下一步柯文哲是要做什么呢？12月26号说要回台大外科部。好，院长说他的职务呢是没有行政职。那大家也很好奇说，那你干嘛回去呢？除了这个台大医院的招牌之外，难道请教郑浩最重要的是为了退休金吗？ 我觉得应该状况是这样。当然啦，对柯文哲来说，他未来的布局就是2024年嘛，对不对？你如果他真的要去台大教书的话，那很简单，今天宣布民众党就地解散， 对， 我去当医生。没有嘛，台大就是他这个一个头衔而已啊。他未来的这个名片还是主要是要做民众党党主席嘛，对不对？好，所以台大这是个幌子，大家已经确立了。另外一件事情，可是柯文哲在2024会面临到什么状况呢？孤家寡人嘛，最近发现大量的这个民众党的人去离席哦，这非常非常反常哦。对于一个正常成熟的政党来说，党员参加选举有当选有落选很正常，当选的就在公职上为民众服务，落选的很多这个政党都会安排，比如说像洛凡2018年不是落选吗？进民进党当文宣部，帮民进党继续打仗。2022年的时候，有战功，继续呢这个回地方继续去选举，这是一个合理的政党才会这样做，才会有这个状况。可民众党很怪， 第一个，他这些候选人哦，一落选了，每个人气扑扑的，我退党，我退党，我不干，我不干。嗯，哎，奇怪，你加入民众党完全跟理念没关系，对不对？完全就是为了要接民众党那个牌子。然后议员的时候多个3%4%，觉得自己对议员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就说民众党这些人是一群因为利益而结合的人嘛，他跟政党没关系，跟价值观没关系嘛。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再怎么样，国民党认同他的两个论述，加入国民党；民进党认同民进党的台湾主张，我加入民进党，都还有一个价值观。可民众党没有哎，你下面的每一个都是因为利益而结合的乌合之众这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柯文哲糟糕了吧？2024年柯文哲如果要选总统的话，2024年会变成标准的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的三党大会战，什么意思呢？大家精锐进出嘛，党公子进出，然后去对打，然后呢一些所谓党工啊、支持者啊等等全部出来对打。可问题是柯文哲现在面临到事情是，蓝营正在集结，好，不管最后是收敛在朱立伦还是侯友宜身上，民进党现在也在集结在收敛，可柯文哲现在民众党在发散呢、欸，就是大家要散开了。所以柯文哲现在才紧张啊！现在听说柯文哲不是开始要求下乡巡回，要求大家不能走。哎，这些落选的议员哦，再怎么样，今年也都在地方跑了半年、一年这么久，未来可以变成柯文哲在地方组织的一个重要干部，就现在全部都绕跑了，柯文哲怎么打？所以其实哦，大家不要小看这种绕跑或是退党退群的状况，这真的有可能会让整个民众党土崩瓦解。 好，所以让大家说这一件事情真的是蛮严重的，因为底下没有人，那谁来支撑你选2024呢？我们要请教一三哥哦，因为现在的报道是说选总统不是一个人的武林哦，民众党人才不足、制度不全，而且主意不明，柯文哲还有机会吗？让大家觉得那接下来柯文哲要怎么选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就继续来请教一三哥哦。所以民众党现在面临人才不足、制度不全，而且主意不明，柯文哲还有机会吗？里面写到这句话，你应该蛮有感叹的哦。民众党的人才流动率很高，一旦离开，往往就是翻脸，老死不相往来。因为缺乏足够的人才库，将会是柯文哲迈向总统路的最大障碍。包括你要下面有基层嘛，你要有人 support 你嘛，包括你要跟谁搭档。这会是柯文哲的一大障碍吗？ 当然，民众党的人才问题一直都是问题，流动率非常的高了哈。那这次操盘的说真的是谢立功秘书长，他整个的提名当初在提名的时候都是谢立功在主导这些提名，87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谢立功是过去国民党马英九的人出来的，所以他找这个87个议员参选人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国民党地方上面啊，譬如说是国民党啊，他不想参加初选啊，或者国民党初选落败的啊，或者是一些有争议的啊，譬如说因为政党的提名都有一些机制，连国民党都有反黑条款啊，这些背景上面有黑道或者是有违法酒驾这些相关的问题的人，因为他没有得代表民众党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参选，他们就纷纷就说好，那我来代表民众党参选，看能看透过柯文哲的声量齁、哦、来去进一步来取得这个议员的席次，就结论是很大家都很知道嘛齁、哦、就是最后只剩下16席当选，就表示这个过程里面谢立功找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人，那他们说真的一开始还期待说我可以透过民众党、透过阿北的声量 对 可以留一些移动的票或者是那个中间选民的票，他们其实在基层上都有一定的经营、说真的用无党籍参选都不一定比现在来的差，也就是说这次的选举民众党的一被高虹安的整个的所谓的A 助理费的案子、让整个民众党的声势下降，让这些所谓本来要透过民众党拿到中间选民的票的人完全的没有办法有这些空气票的产生，所以让这些人觉得说那我干脆用我无党籍，以后用无党籍甚至我还可以透过国民党的初选或民进党的初选来参与这个政治或参加议员，我干嘛要透过你民众党， 对， 所以人会这样跑掉就是绝对有他的原因存在的。那再来讲说制度的问题，那这个政党成立三年来不要说提名机制了，刚才讲提名机制的问题，他连党团党部所谓的寄生党团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建立一套完整的机制，让现在所谓的助理费借调的问题产生内部五个立委都有可能跟高安一样有犯法， 对， 未来在事后会有被检调去调查的原因，所以你说这个政党未来会有没有办法更往前走？ 好，这个就是看为什么柯文哲为在蓝绿之间要在卸任议会的时候抛出这个所谓的蓝绿都贪污，蓝绿都跟财团结合，啊，其实他自己都跟这些助理都没有办法讲清楚的时候，他怎么凭什么资格跟打蓝又打绿？但是他必须透过打蓝跟打绿，他才会有这个声量在这个政坛 上面。像他今天的暴怒嘛，对不对？要打蓝打绿，说蓝绿都贪污啊，只有我是白的嘛， 只有我是清白的，我是白色的。但是他这块白布在上一次这次的地方选举，其实已经被高安整个染黑了，所以他未来其实还蛮困难的，只能在透过蓝绿之间的提名之后，好、哦、有没有一些人不满不爽？比如说啊，侯友宜不爽啊，他就蹭一下侯友宜啊，郭台铭不爽蹭一下郭台铭，甚至说啊，假设是提名了侯友宜，那朱立伦的人不爽，那是不是可以趁机去挖这些票了？啊，譬如说绿的也是一样，赖清德如果现在大势已定啊，赖清德的如果提名出来啊，鹰派人会不会有一些基层的人不爽？啊，他就会去蹭这些鹰派的人，啊，这些都他都在透过两党的分裂去蹭这些散票，然后来把自己看有没有机会这样出现。 但大家已经把你夸出出了、哦、那感觉起来呢，你看议员啊，如果你昨天说是借壳上市的话，那立委呢会不会到最后啊，你选到 2024, 你比这个4%党还要来得少呢？ 这个就我觉得从这次我们可以再来看戏的齁，中山区跟北松山的这群立委提名，民众党是没有提名。 对 对。 其实我不觉得他不提名，他就在等待。啊，民进党跟国民党如果提名过程里面啊有所谓的分裂的情况，他就要蹭了。啊，譬如说民进党现在大概应该没问题啊，那个 尤怡农 应该已经出现啊，所以民进党迅速的整合这一块他大概蹭不到。但是国民党现在提不到人哦，那我就在想说啊，如果最后不是罗淑蕾，因为提名罗淑蕾的机会非常的低，因为他跟蒋万安非常的不好， 对 啊，毕竟蒋万安刚当选市长，你还是要尊重蒋万安啊。罗淑蕾跟长期跟蒋万安有恩怨，那到最后如果罗淑蕾用无党籍参选，啊，会被民众党的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提名，来提名来我家啊，可能用 罗淑蕾那么讨厌柯文哲， 我就说。不说不定到最后来一场 MG49 的大和解也不一定哦。柯文哲是随时可以因为他自己的茁壮。 行人走过斑马线，黑色小轿车急转弯从前方通过。还有骑士。 不可能，因为民众党在这一区基本上好，黄珊珊选的不错，基本上有35,000到40,000的票，难道他就要把这35,000到40,000票他经营包含柯文哲8年的基础就送给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那到最后他会不会有因为有无党籍人士的参选，然后他最后挹注给这个无党籍人士来为他的总统之路继续来铺路，这个我是觉得可以观察的。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哦，2022选完之后呢，这柯文哲后头还是有满满的仇恨值，包括到今天开记者会还是一样，他说出来的话还是一样。请教晃哥哦，因为包括检讨民进党的惨败，你看哦，就像是一三哥说的，柯文哲就立刻来说了，名嘴网军治国迟早会遭到报应。那他是不是想说，这次高虹安选得好，难道这个模式可以让柯文哲继续打2024吗？难道可以继续再喊说下架民进党，用这样的蓝白合诉求就可以打赢2024吗？ 我先提醒一下柯文哲哈，当你今天早上在开记者会很生气的在骂说国民党民进党联手在贪污的时候，你大概忘了昨天，就在昨天你的文山区的区公所主任秘书才被收押进监，他以前是殡葬处的副处长，前后他跟厂商要了4次钱，从案发第一件到现在全部在你柯文哲任内，你任内被起诉的市府官员比郝龙斌任内还多，你还有什么脸？我如果是你，我根本没有这个脸敢去骂别人贪污，因为你的贪污，你的市政府贪污就是最严重的。好，再来柯文哲这一招齁，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齁，他向来都会用这一招的啦齁。那高虹安的确赢了好，可是柯文哲你应该比我还清楚，高虹安在新竹为什么赢？难道是因为你民众党好棒棒吗？应该不是吧。你在新竹会赢是因为国民党完全支持你，所以你才会赢嘛。所以今天如果我是柯文哲，我会很谦虚，我会赶快去检讨说，为什么我们这次全国的县市议员提名了这么多人，最后总得票率只有 4%？ 那我会赶快去检讨是不是我们的基层组织哪里出了问题了啊，或是说我们的选举策略哪里出问题，还有整个民众党党组织，这个政党成立到现在3年，听说最近要改选党主席了，对不对？只有柯文哲一个人去登记。 对。啊，代表。 请问 谁你当你在指责别人独裁的时候，最独裁就是你柯文哲啊。嗯，你不就是你最独裁啊？嗯，你这个党连有人跟你竞选党主席这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呢、欸。当然，柯文哲可以大言不惭讲啊，就没有人要登记啊。 啊，之前不是说蔡壁如有意愿吗？ 啊，蔡壁如已经被干掉了、啊， 所以 户头只剩下6万块。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我今天才知道，因为柯文哲今天不是在讨论说要不要回台大吗？ 对。 那他担心的问题说台大能不能兼民众党党主席嘛？ 对。 那台大医院最新的回应是说，因为这个民众党不是盈利机关，所以应该没有问题，法律上没有问题。可是大家记不记得柯文哲很多年前曾经讲过，义山应该有印象。柯文哲曾经讲过，他2018如果连任的话，他要辞台大哦。哦。 所以他现在又回去的意思就是， 结果你知道吗？嗯、蔡壁如很相信他，蔡壁如真的辞了。嗯，结果柯文哲偷偷 上当了啦。 结果柯文哲偷偷去办戒掉。哎、欸，你连一个跟你二三十年、对你最忠心的，你都可以阴他，柯文哲，你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哎、欸，蔡壁如对你够忠心吧？嗯、蔡壁如这此生的愿望就是把你送进总统府、嗯，结果人家真的辞职了。嗯，然后你现在说你要再回台大去。哦、我觉得哎、欸、柯文哲你这个时间回台大，当然你想干什么大家心里有数嘛、嗯嗯、因为你就要累积年资可以凑足退休金嘛。嗯。啊你有差那一点钱吗？你们家很穷吗？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从最近很多事情看出柯文哲这个人的本性啊。他很喜欢斤斤计较，然后呢表面上在台北市政府一副很省钱的样子。嗯。问题是你真的有那么省钱吗？嗯、而且我觉得柯文哲这个人对于钱其实看得很重。好、哦、所以你今天不管你代理民众党也好，或者说你反正你台北市长任期也没多久，你今天民众党在今年的选举选得这么糟糕，嗯，嗯好，民进党也选得不好，人家党主席蔡英文辞职，哎，辞党主席啊，民众党有没有党主席要辞职？ 辞职的话就灭党了。 不是啊你难道民众党没有柯文哲就党不成党了吗？ 他要唯我独尊啊，只有我一个人、啊。 对，那你有什么脸批评别人？你自己做的事情都比别人过分，你还一天到晚批评别人，嗯，所以我再这么强调我的理论，当柯文哲在批评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嗯、就是他已经做或是他正准备要做、嗯、他批评别人独裁贪污的时候、嗯、就可能是他已经做、嗯、或是他准备要做的、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照理说今天这一次的选举只有国民党算是选的还不错、嗯、民众党虽然选当选了一席县市首长，但是你的议员是很惨，全国只当选14个、欸嗯、啊，党主席不用辞职、嗯，你还有脸在批评别人、嗯？我觉得柯文哲回去照照镜子，2024你不要想了啦，你干脆就、嗯、好吧，你要回台大回台大啦。嗯，当然台大也没有权利拒绝你回去啦。哈、哦嗯。但是呢，你明年你就退休吧，或者说你到台东去当医生好了。 好，所以要请教静平哥哦。所以大家说柯文哲这个之前选前蓝白合，那选后难道也要把蓝给一脚踢开了吗？好，现在打绿又打蓝，一次开记者会说蓝白全部都贪污。好，当然呢，今天为什么说北市警察局监视器这个案子，台志光说是不实指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子早在郝市府之前就已经签约了嘛，25年的时间其实也不太关你的事情。那为什么柯文哲现在要继续来讲呢？其实就要延续他的声量，甚至制造他很省钱的形象。那难道一路上到2023嘛，他要选的一路上就这样子选下去了吗？郭正亮就说，国民党呢，包括了看起来是侯友宜出来选，那如果民进党是赖清德出来选的话，柯文哲出来选，他也断言柯文哲的得票率不会超过 10%， 完全就被边缘化了。所以他现在是要力求自己不要被边缘化吗？ 他讲的话，如果这个他的成分哈，嗯，能够变成说，人家说众口铄金嘛。真的有这个含金量的话，那么这个大巨蛋从他2014年上任到这个2022年、嗯、八年来，不会从一个当初他说的五大弊案之一，我想在场的来宾应该都记得很清楚，到现在到底变成怎么样，然后现在的进度，然后包括后来曾经我们在节目中讨论过一度要变成好像办法会的地方，嗯，所以都会让人家觉得啼笑皆非啊，嗯，我这并不是说我一用来讽刺他，而是告诉大家柯P有时候讲话就是这样，信手拈来，他想讲什么就想讲什么、嗯、或许他的确是在气头上或者是很气愤，但是没有一个证据的指控就会变成胡乱给人家扣帽子，或者是变成你到处开地图。 你觉得他这个是一时气愤讲的话吗？不是特别有针对性的吗？ 针对性我想不会说变成那么强，因为他等于蓝绿都打，蓝绿打的话，所有议员他虽然没有点名说所有议员，但是无党籍还有包括这个他自己民众党的、嗯、难道都不算在里面吗、嗯、民众党的这个当选人以后也要进议会，要不要去处理这个案子？所以 我觉得柯P他自己有当然有他的盘算，可是对于这个民众党来讲，他用这个方式无助于民众党在这一次的大选之后，他要把民众党带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因为民众党很难跳脱出一人政党，就如同刚刚来宾提到的，这一次的这个党主席民众党选后的检讨，还有各党都在选后检讨，嗯，那包括连时代力量可能他出现的党主席那个辞了又不辞的这个风波，那民众党连也是一样，连辞都没辞嘛，那而且他碰到了这个柯文哲到选后他的有没有位置有没有资源，民众党然后没有人敢跟他登记，只有他一个人登记参选，就会变成说他就跳脱不出他一个人政党一人政党柯P政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嗯，所以如果说柯P想要蓄积能量，在卸下台北市长的公职之后，这个位置你回去台大，然后就算高虹安在新竹市鼎力相助挺你啊了，成为一个小的复兴基地，可是光是看新竹市能够让你成事吗？能够让你整个民众党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能够掌握大部分，包括你想要拿的立法院的立委席次，还有助你一臂之力能够登上大会选总统吗？嗯，恐怕真的是很难，所以选前蓝白就没有合的空间，选后蓝白也不太可能去合作，嗯，那选后只有看个柯文哲他们这个民众党继续的变成说好像越来越小，虽然他有当选一些直辖市议员的席次跟这个县市议员，可是就是那几席而已，你如何在这个现有的席次上未来去扩大你的组织才是民众党要面临的一个课题，嗯，不要这个变成泡沫化的一个这个状况，嗯，所以其实柯P我觉得他自己要挣扎他以后要走什么样的状况，要怎么样去跟人家谈合作，而不是摆出我就是我最大，嗯，然后你们等着你们各自来跟我谈，嗯，如同你最后一个新闻去引述说当绿的如果是赖清德，蓝的不确定是不是侯友宜，因为侯友宜我一直讲过有他要出来的一个难度和党内的一些变数，那不管蓝的是谁啦，那柯P你要去在蓝绿两大党之中夹杀，哦，或者是绿大党蓝的中党，然后你这个4%被网友戏称为4%的民众党小党，嗯，你要怎么去在这个取得主导地位？对啦，你可以成为一个沙卡都的其中一个沙卡，嗯，但是你看看这一次的台北市就很明显了，最后又回归到蓝绿的各自基本盘的这个竞争，嗯，所以其实我相信柯P自己也在犹豫，也在这个很挣扎，嗯，挣扎的情况你就不要再去用好像在选后的时候好像借这种场合去发泄说，嗯，蓝绿议员都 A 钱啊都怎么样怎么样，嗯，我觉得刚刚其实来宾也讲了没错啊，他自己市府团队就有一堆这样的情况，凭什么资格去讲别人，嗯，所以我才会说你要指控别人 A 钱或指控什么，你最好要有充足的一个证据，或者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逞一时口舌之快，当然这是柯文哲的特色，柯P如果不这样讲不会撩拨起很多新闻时事的氛围跟各个政党各个阵营的人士的这样的一个，嗯，这个对他的一个不爽或者是反应，也因为这样的有回应，然后他就会继续开炮，然后继续开炮之后人家再骂后有回应，然后他又继续骂或怎么样，他才会持续的创造声量，这是他维系他的曝光度跟声量不坠的原因之一，但是老梗了啦，我觉得他要想想看以后卸下了公职之后还有没有记者想要一直去访他，还是说他会变成柯室，嗯，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慧珍姐哦，因为刚刚这个晋平哥讲得很保守，说选前没有蓝白合，不是啦，是蓝营现在选后要被一脚踢开了吧？ 一定是啊，其实这一场记者会上，柯P直接说啊，什么我都还没有离开你们蓝绿就 蓝绿蓝绿，欸哦， 他说我拿你们没有办法，所以我只好诉诸民意。哎，欸，不好意思哦，民意告诉你，你的民众党只有4%，好不好？你只有4%，你的民意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是，其实他们这一次选举结果，民众党在全台湾只有拿下14个席次，在900多个席次里面，所以其实是选的很不好看。唯一拿下了这个新竹可以缩嘴，但新竹是因为你民众党而选上的吗？新竹应该是因为郭董，然后宣董，还有以及是他们蓝的一个包括议长啊，然后带枪投靠的情况之下，嗯，才选上的。嗯，讲难听一点，到时候到底高虹安以后会是还是用民众党的身份，还是搞不好他自己就脱党，嗯，这个其实是有待观察的。你说你想要寄生新竹，人家高虹安可不一定想要让你寄生哦，嗯，尤其是你现在整个资源都已经没有的情况之下，嗯，那刚刚大家也提到为什么民众党很多选败了或没有选上的议员，好，或者这个候选人参选人现在是赶快全部都退党，掀起一波退党潮。嗯，当然 因为你民众党的整个主轴就是投机主义嘛，你柯文哲自己本身就是投机主义嘛，人家当时也是挂想说啊，这些你民众党所推出的一些参选人都是蓝白，应该是蓝绿啊，大家可能是比较后面的没有被选上的这些人才投靠你，想说啊挂你的民众党招牌，没有想到你跟民众党的招牌其实嘛不瓦喝油，在这种没有利可图的情况之下，人家当然离开你，所以离心离德。我觉得柯文哲他如果安分的话，他应该要看清楚这一次选举结果告诉他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你口口声声说你民众党白色力量你是要推倒蓝绿的高墙，但事实上你是主起痛恨蓝绿仇恨蓝绿的高墙，这个才是为过去这八年来你为台湾政治史上所留下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迹跟污点。然后第二个是说以新竹来讲，我觉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哦，我觉得这一次因为你高虹安当选，他很清楚知道是因为郭董、宣董以及地方蓝营的地方派系的势力，你现在等着看好了，你看他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会不会被地方派系给左右。如果他被地方派系给左右，你不要说柯文哲啊，连高虹安自己本身能琢磨能主导的空间就很小。所以我认为哦，其实与其讲柯文哲民众党在这一次选举上感觉上在新竹插旗，好像有说啊很快啊就有一个市长是由一个新兴政党所拿下来，但事实上你可能根本就是泡沫化的一个开始。 我觉得柯文哲可能蛮意外的，因为毕竟他最后是压轴在台北嘛，没有想到高虹安这边居然上了，所以还好还有一个根据地。但重点来了，要选2024请教晃哥，因为如果前立委郭正亮说柯文哲已经完全被边缘化的话，那柯文哲要找谁呢？那国民党这边看起来是侯友宜，一直以来这几天都一直放声量哦，包括是不是跟郭台铭见面呢，侯友宜就说把事情做好才是本分，但现在被说你早就在布局2024了嘛，疫情期间去年打电话给总统府资政邱毅人干嘛呢？问国安事务，这个是你的事吗？是新北市府的事吗？不是啊，这个是总统职权欸。 是啊，所以侯友宜也不用装啦，跟王宏威一样的，不用摇柜给谁离啦，想选就像个汉子一样就出来表态了嘛齁，反正你这次拿那么多票你的底很厚嘛。就侯友宜有没有心动，对2024的总统有没有心动，我认为是绝对有的。 这几天声音很多，民调也出来了，报道也出来了。 那个操作其实蛮明显的嘛齁、那他现在缺的就是一个华丽转身的机会。偏偏呢朱立伦应该不会给他这个华丽转身的机会。所以侯友宜现在要自己创造华丽转身的机会。就是没有音乐你要自己放音乐齁、自己在舞池上面跳起来而且要觉得不要觉得奇怪，就是你不能有尴尬哦，你不能尴尬。就侯友宜要记得一句话：如果你自己不觉得尴尬，尴尬一定是别人。 我不尴尬，因为都是人家叫我出来的，不是我。民调显示是我最强。 没错，所以尴尬的一定是别人。就是侯友宜要自己创造一个华丽转身、粉墨登场的机会，这一点就要看他的跟他自己的幕僚团队哦。那我觉得，如果说假设最后了哈。最后是民进党提名赖清德，国民党提名侯友宜，那柯文哲参选的话，的确对柯文哲来讲是很辛苦的一场选举。其实从11月26号上礼拜六开票当天，我如果是柯文哲，我就打消选总统的念头，因为难看，你全国得票率才 7%， 县市议员只有 4%， 请问你拿什么出来选总统？2020年他的全国不分区立委得票率是在 10% 以上、你几乎是腰斩、那你拿什么出来选总统？你还虽然你拿下一个新竹市，但是你的全国的得票率跟你的在选前民调政党支持度、其实几乎都腰斩、那这难道你柯文哲不用负责任吗？讲到民众党，请问谁讲得出民众党第二个人的名字？大家都讲到柯文哲，以前可能还有一个蔡壁如嘛，像蔡壁如因为户头只剩6万、大概大家也快遗忘他了、就民众党等于柯文哲，柯文哲等于民众党、那好，你柯文哲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其实你的仇恨值是越来越高的哦，你的仇恨值是越来越高哦，现在是蓝的绿的选民都讨厌你、你也许可以还有一些年轻的选民或者说比较讨厌蓝也讨厌绿的中间选民支持你、可是这些力量不足以支撑让你选上、 那晃哥你看他今天早上记者会蓝绿一起骂，是不是他也知道说蓝白合在2024是没有机会了，所以干脆我就先出手好了？ 不可能蓝白合啦，事实上今年也没有所谓的蓝白合啊，今年请问蓝以新竹来讲请问是蓝白合吗？不是，是蓝军去 抛弃自己的林根人去挺高虹安呢、欸嗯？哪有和？因为什么叫和？和是两边坐下来谈嘛、嗯，对不对？那你如果是两边坐下来谈，不会选成这样的，那是因为蓝军完全放弃林根人，他只是因为基于仇恨民进党的心情，不想让民进党当选，所以全部去力挺高虹安嘛。所以2024更不可能，你想想看，总统是多大的一个位置，嗯，谁愿意放弃？嗯，谁愿意放弃总统这个位置让给你？柯文哲要想选总统，只剩下一条路，去找郭台铭，但是你找郭台铭，你只能当副手。或是说你跟郭台铭讲，我连副手都不要，将来让我当行政院长，嗯，然后副总统换别人。 但柯文哲不会愿意啊。 如果行政院长，搞不好他会愿意。嗯， 副手的话可能就 副手他之前愿意、嗯，但是现在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嗯、你如果要想要参加总统这一局，想要有位置的话，你只有这个机会。嗯、要不然你如果自己选，我不管你的副手找谁搭配啦，基本上我觉得到最后一定是在蓝绿两党的夹杀之下。会被变异化，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同时选举还有全国73个选区的立法委员，你民众党提得出73个人吗？嗯，你如果提不出来的话，你到时候你的地方基层没有人帮你跑，因为73个立法委员就是73个总统的竞选总部、嗯嗯、哦，不管国民党、民进党一定都这样处理、嗯、那你在地方基层没有人帮你跑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票会开得出来吗、嗯、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早点死了这条心啊，真的不要，选总统保证金也蛮贵的啦齁、哦。没有必要去躺这个浑水，因为看起来你的机会是趋近于零啦、啊嗯嗯。 对。因为柯文哲人力银行并没有人出来递履历嘛，所以柯文哲的2024应该是蛮困难的。但是国民党侯友宜是不是跃跃欲试呢？请教一下博文哥哦，侯友宜现在呢这个感恩忏悔上面讲的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哦，市长能做的有极限。请大家多多指教。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市长能做的有极限，但是总统做的就是全国 性，无极限呢、就是。我可以帮大家更多，是不是？ 你可以看这个侯友宜，他从想要选总统那个野心慢慢的出来之后，他讲新北市的次数越来越少。嗯，他现在都是讲我要捍卫中华民国，我爱护中华民国。哦，他讲的都是中华民国，他讲的是总统规格的。嗯，所以坦白说，侯友宜他想要选总统这个心，坦白讲，我们都不用再怀疑了。那很多人会说，可是他才刚选上市长啊，那未来面对党内的这个质疑挑战怎么办？很简单嘛，你看昨天第一波的民调已经出来了，嗯，昨天已经有一波民调出来说，哎，就是侯友宜最适合，嗯，我跟大家预测了哈，你看准不准啊？农历前这个春节前后一定会再有一波，然后呢，在春节后一定会有一波，他总共啊三波到五波，然后呢，他会越做哈，这个差距会越大，嗯、例如说。他一定就直接拿这个朱立伦来做互比式的民调、嗯，大家知道对比式的民调不见得会差很多，嗯嗯、但是互比式会差很多。嗯，他只要三次到五次，然后党内就一定会有声音。你看，其实这几天已经有声音出来，嗯、就说国民党想不想赢？国民党想赢就要找最强的人出来，最强的人是谁？他现在都不讲话，由别人来替他讲。所以我觉得这个顺势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清楚。嗯、可是不要，我是觉得哈，还是不要忽略这个柯文哲，因为柯文哲他这次如果要选总统。一化解的，他不用联署哎、欸嗯，他手上有一张门票、嗯。你以柯文哲这种哦吃干抹净，他绝对是物尽其用的人，怎么可能他会放弃这张门票？嗯，所以到最后他这张门票他会怎么样用？例如说他怎么样去当筹码来跟郭台铭或者跟侯友宜或跟朱立伦来谈？我觉得这中间。关键哦，它还是会发生一定的影响力。 好，所以让大家说，这个民调为什么让大家觉得那么敏感呢？因为如果你不尴尬的话，尴尬就是别人怎么那么刚好最后一名做出来的就是朱立伦跟韩国瑜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先有红字写着给我 GoGo Ro 其余免谈，说的是谢国梁选前抛出的政见，希望年轻人近日话题都在讨论到底何时能兑现。 我等下也被上 GoGo、欸、但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每个人的承诺或许他做得到吧、 欸、记得他的上限还没有定出来，因为我现在已经31岁了，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拿得到，感觉上有点难。对，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的那个预算要从哪里来嘛。 这部分他也没有说得很清楚。 选前开支票都还没上任，政见就先被疯狂敲碗。谢国梁多次强调政见一定会实现，只不过五万台电动车四年要编列15亿预算，钱要从哪里生？ 过往各地方政府确实有的他会有自己额外的地方的补助，那也都不太一样，那这个就会地方政府自己去张罗相关的经费。 继交通部先打枪之后，经济部也泼冷水回应，现行补助方案针对全国购买电动机车，每辆一致补助7000元，没有针对单一县市规划补助， 不能够只为单一品牌来做一个最后的决定。实现我的诺言，打电话给叶匡时，请他来担任我这个电动机车小组采购顾问。我们知道113年的预算一定是可以编列进去的。 光品牌有变就先引起一片质疑声浪，也有人发现谢国梁选上后才开出的附加条件有陷阱，要领 Gogoro 必须连续5年做公益，但是市长任期只有4年，等同于要他连任才能做到，未来如何执行不跳票也成为谢国梁上任后首要难题。三立新闻林俊华、黄新成、柯佩轩采访报道。 我柯文哲还没下台，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污钱了，财团勾结议会来榨取国家的钱，我不同意。 台北市长柯文哲再度开杠北市议会，痛批蓝绿勾结财团，全因警察局监视器汰换案，北市府提出复议案遭议会否决。 其实目前我们的摄影机啊，大概主流是就是200万画素嘛，大概85% 的摄影机的哈，用2 mega 就很好了。 根据北市府原版本，明年将建制的1478只监视器中，要以200万画素搭配2 mega 频宽，但议会下弹书，200万画素需搭配3 mega 频宽才有最佳效果。若使用2 mega 频宽，只能用100万画素摄影机。但柯文哲不满，全改为3 mega，一年要增加8600万预算，不符合财政纪律。 听到的商号叫台智光，我已经忍耐他8年了。一家厂商，那他95%的业务就只有台北市政府，那等于台北市政府被他绑住了。 至于蓝绿党团下弹书是图利财团，没证据先放话的柯文哲，让蓝绿议员很不满。 我们大家可以集体控告他，公然毁谤。 民党会是谁出来选2024呢？最近两份民调出来非常有趣，怎么那么刚好都是侯友宜第一名呢？好，我们要请教一下静平哥，因为包括这个朱立伦呢，这边做出来呢是 12.1%， 那韩国瑜也是蛮低的，那这边是民报做出来的，侯友宜的支持度呢来到 30.8%， 郭台铭 20.9%， 朱立伦 9.1%， 9.1% 在之后可能会出局吗？还是他有可能有成人之美，真的愿意让侯友宜出来选吗？ 侯友宜这个民调高后，本来就是在他选后延续他的这个选举连任和这个赢的票数的优势，还有他本来在台湾这个各项县市长首长民调他一直都拔得头筹，所以其实侯友宜民调比朱立伦高我一点也不意外，尽管他曾经是朱立伦的新北市副长副手，但这样的一个民调也我不认为说足以显示侯友宜就有这个底气可以代表2024年参选，这个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因为我刚刚也讲过，其实侯友宜有侯友宜的问题，在党内也有不少，我觉得我看到有不少，也听到有不少人，不少一些党内不管党代表啊、中央委员、中常委都有不见得会支持侯友宜。那包括这个过去的背景和他的四大公投的这个表态等等哦，但是他无疑的是蓝营目前最大的这个党内最大的一个诸侯。那朱立伦呢，当然他从党主席回锅选上，去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在有条件跟前提和某些地方的派系合作，然后愿意来支持他，然后去防堵当时这个很有机会可能也选上张亚中的这个对手的张亚中，然后所以把票全部支持灌给这个朱立伦，在那个氛围和前提下让朱立伦当选。那朱立伦当选之后，他的确也想要做有一番新的局面，第一场就是面临这个现在这个大选这个状况，很明显的大选让他也觉得有足够叫板的资格，那他也的确会想要说明年2023到2024年好好的去提名一个总统的这个总统跟立委的选举候选人，先不讲总统候选人是不是他自己，那立委的候选人 尤其是不分区立委，他一定想要牢牢握在自己手上。就像这一次的这个六都县市长提名，几乎都是不要有初选，然后或者是不要有什么推荐，他自己当然有会一定有人推荐啦，说他一定要提，跟他2016年那种心情一样，他会觉得，因为他觉得2016年提的还不错，那时候国民党不分纪律也选的也不错，有一些形象的，有些清新的，然后有一些分布的刚刚好，不会像2020年的这个名单会被人家一直批评。 那这次2022有被一点说一意孤行的感觉，好像是你几个人叠胜了，一个人在定游戏规则， 2024 也很难。 但是结果用结果论啦、啊、虽然丢了澎湖，然后这个也丢了金门，然后苗栗也没选上、嗯哦、但是这其实都在他评估预料之内，也就是说澎湖可能没有，澎湖跟金门可能没有，但是苗栗可能啊本来就是那个中东锦，如果是真的这样的一个气势上来，就是打不赢，那总比我自己提中东锦好，就是我宁可不提中东锦，背着这个外溢的这个骂名等等，这个我们在之前选举前都讨论过，所以这一次的选举的提名，哪怕被人家批评，可是结果是不差的，甚至有人说啊，国民党大赢，国民党，我不觉得是国民党大赢，反正就氛围就这样，我们讲过很多次了。那其实也不会，党内也不会有很多人说把这笔功劳就记在朱立伦的功劳簿上。那所以朱立伦不太可能，但除了他自己之外，很多人会党内的一些同志会觉得说，朱立伦不太可能就把自己放在了最前线，因为马上你枪打出头鸟就变成大家都会攻击他咯。诶、欸、你要去选总统咯。所以你看侯友宜的动作，你看朱立伦的动作，大家都还不敢先出来。所以我觉得会慢慢的，我听到的是明年过年后三月四月春天以前，国民党会有一个决定，就是比如说党内要不要初选、要不要这个开放式的这个登记报名。我倾向就开放啦。我觉得就开大门走大路，就让大家自己想要选的就登记、不必等像刚刚来宾有提到的什么黄袍加身啊，众星拱月啦，你最适合你出来啦，你民调最高你很好啦，你很棒啦，你很优秀，你每个人都很棒啦，想选自己跳出来、自己报名说我黄靖平我要参选这个总统，当然不可能啦，我 你要嘛就直接表态嘛， 对，是直接表态， 叫侯友就直接讲嘛，你想选就直接 出来，直接报名，直接登记、按照程序一步一步来，然后党内初选，党内初选如果你害怕2019年2020年哦这个韩国瑜的这个提名的过程的这个风波又再起的话、那你就再加一个党员投票嘛、但是我跟你讲，党员投票加进去就不利侯友宜咯。 对。 党员投票加进去就不利于有曾经在这扁政府被阿扁提拔，是跟扁陈水扁是亦师亦友的这个主从关系很明显的， 而且还打电话给邱毅人。 所以 对上加， 所以党员投票的话可能就不利侯友宜咯。侯友宜就可能会被蓝营深蓝这一块就会给他抵制他等等，就是因为他过去在陈水扁政府担任这个警政署长，是他一手提拔，像坐直升机扶摇直上，这个瑞德哥也很清楚他的这个升官的这个路径。所以我才会讲说，如果是开放的话，游戏规则怎么定，然后怎么样，那几个候选人在党内全部讲清楚，不要再重到2019年2020年大家争吵不休的这个对郭台铭或对谁都不公平的这个状况。当然我听到也有党内的前辈、不见得是大佬，因为他可能什么官位都没做过，想要去力拱郭台铭回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让郭台铭先生回来，但是郭台铭不见得会回来国民党啊。那国民党如果他不回来的话，那国民党会不提人然后去支持一个无党籍的郭台铭吗？所以这个是后面又是天人交战的一个挣扎。我只能说后面在其实过年后跟民进党一样才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可看。现在在讲这还有一两个月可能都要再准备几个立委的补选，还言之过早。 好，但请教瑞德哥，因为民进党的部分可能比较简单，国民党现在遇到的问题真的是蛮复杂的，就像这一次蒋万安这个立委一样，想选的能力不够，那能选的又被绑住了，那怎么样侯友宜可以解套呢？好，包括这个媒体人蔡思平大哥就说了，蓝营需要准备两套剧本，如果是侯友宜或万一不是侯友宜的话，怎么样准备呢？不要搞到像现在这样完全没有准备嘛。好，朱一伦赵少康一直都不讨好，民调上侯友宜很强，郭台铭也不弱，但如果依民调的话，朱立伦赵少康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怎么样呢？游戏规则还是掌握在朱立伦手上嘛？ 我刚刚静平其实讲得非常好。好啊，那面对现实是最好的这个的方式啊。那侯友宜呢，我要跟静平讲啊，侯友宜不仅是这个民进党的总统陈水扁提名他当这个最年轻的警政署长，最年轻的台北市刑警大队长跟最年轻的这个刑事警察局长都是陈水扁提拔的。那么侯友宜那么本来是 陈水扁的警戒一路提拔，但在政界提拔他的人叫朱立伦。嗯，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那他会因为这样啊，所以呢选择不去对抗他的昔日提拔他在政界的这个朱立伦吗？我告诉你，有一句话在江湖上面非常有名，在黑白两道也非常有名啊，不是兄弟无情，是社会很细的，你知道吗？如果讲到拼总统大位啊，侯友宜才不会去管这些东西呢。那么至于现在呢，到底要怎么办？朱立伦，你以为他有放弃吗？请问一下，朱立伦这两天在干嘛？他今天到了高雄， 对， 到了屏东， 南下， 然后呢，前几天到了台南，到了嘉义啊、哦，针对这些选书、嗯、啊，但是表现不错的，嗯、甚至于已经在布局啊，包括柯志恩啊这些人都会留着，然后继续要抢这个高雄、屏东、嘉义跟这个台南的相关的立法委员的区域立委的席次。他的野心勃勃。那么本来选前大家讨厌朱立伦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在处理桃园，在处理这个苗栗的相关提名没有处理好。嗯，可问题是我问大家啊，刚刚金铭讲的，包括苗栗调给这个中东锦，然后呢，那么澎湖跟这个金门呢两个离岛变天嘛、嗯，可是他拿回了桃园市跟台北市啊，嗯，一个台北市就可以抵那几个县市的，更何况又把桃园拿回来，还有包括这个基隆嘛，所以呢，站在这个朱立伦的立场上面，很多讨厌他的声音虽然有人在运作，嗯，但问题是我相信，那么朱立伦会想尽办法让那些声音越来越小，但是呢，那么现在开始啊。相对于民众党跟民进党呢、嗯、其实没有什么比较没有什么悬念。嗯。但从现在开始就是国民党的内斗。 对。 党内互打免费、嗯、就是这样一直打一路打一直从昨天就开始打了。各位台湾的民调真是转得真快啊、嗯、你知道吗？本来我记得连续一整年的时间赖清德都遥遥领先三十几趴都在前面，包括侯友宜啊这些人都在后面。突然间一夕之间啊，怎么变成了侯友宜在上面遥遥领先，连赖清德都在下面了呢？民调、嗯、看看就好啊、嗯。问题就在于从现在开始你会看到一些民调，嗯，很有意思的，他们一定会把侯友宜坐在前面， 对， 而且是一路领先，然后你看到最后一名，哎呦，不是韩国瑜就是朱立伦，哎，这很有意思、嗯、这样的民调出来了以后，我告诉你人家会反击的、嗯、你以为只有你会做民调、嗯、另外一种人家也会反击，反击什么呢？如果侯友宜出来的话，嗯，那么刚刚这个王鸿薇自己说的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人会那么厚脸皮，你知道吗、嗯、马上就要出来了，嗯，厚脸皮大赛马上出来了、嗯、紧接而来，然后呢又有人一定会放风声，在媒体界放风声说、嗯、哎呀侯友宜啊，那么讲完来看完我才刚刚高票当选新北市长连任而已、嗯、马上要冲去选总统啊、嗯、他如果选输了，新北市民可能会比照高雄把他罢免、嗯嗯、这种新闻你放心一定会放出来，肯定不是民进党放出来。那大家各自放大家的话，据我所知朱立伦身边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也已经开始在运作啦，所以没有人会放弃的。那至于这个静平所说，其实国民党就要开大门走大路，就用党内初选的方式来决定他们的相关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的名单嘛。可是我请问大家，国民党有规定总统候选人一定是全民调吗？没有啊，我一半全民、嗯、一半民调一半党员初选，不是公平、嗯、站在朱立伦会认为公平嘛、嗯、对不对？站在赵少康搞不好赵少康也同意啊，要不然的话就侯友宜了吧， 对、啊、 我们就别选了嘛，对、嗯、韩国瑜搞不好也同意嘛，像我个人如果电话我接到我一定同意，我一支持韩国瑜，你知道吗？你看对不对？所以呢事实上你就知道嘛，所以这场好戏从现在开始开打、嗯、而且过年期间我保证啊，过年有十天假期、嗯、这四个被点名的这个国民党、嗯、全部都在跑庙在拜托你、嗯、放心。那么过完年以后一场大厮杀正准备开始、嗯、但是我就很好奇了，侯友宜你如果是党内初选的话，你自己好意思去登记吗？ 好，怎么不好意思呢？我想登记，大家都叫我去登记啊。但重点来了，大家对于2024都有所寄望嘛，柯文哲也一样。好，可以用新竹市来续命吗？那高鸿安现在也面临到自己的问题啦。好，也就是呢，高鸿安之前不是提出政见吗？0-6岁是抚养，现在呢说如果你真的要实现的话也牵动财政，那高鸿安这边该怎么办呢？会不会还没有上任就因为这个政见跛脚了呢？好，我们现在要连线给之前沈惠宏的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刘康燕，这康燕议员呢在我们线上，康燕你好。 主持人好，我是刘康燕。 嘿、hey, 因为现在呢高鸿安如果说0-6岁是抚养，好，现在这个是一大笔的预算哦，如果出不来的话会不会变成基隆的 Gogoro 2.0 翻版呢？ 我想这个预算如果按照高鸿安的版本、哦嗯、是要增加市府的预算18亿。 18亿。 那其实在选举过程中我们就不断的询问他你的财源从哪里来。 爱跟我说。 那现在因为 今年执行的预算是去年就已经编好了，他势必要用最佳准预算，可是一样，那你的裁员从哪里来？ 对， 如果你今年没办法执行，你明年执行，等于你高雄安的第一年在编列明年经费的时候，如果你用现有预算的规模去编列这笔经费，那势必就会压缩到其他科目的预算。所以高雄安在选举过程中也都没有讲清楚他到底执行的细节该怎么做。所以我想强调就是说，高雄安在选举过程中，因为他对新竹是非常非常的不熟悉，所以呢他提了很多空头支票，或者是一些难以执行的支票，这些都是他未来接任市长会面对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 而且这接下来如果说零到六岁要过关的话，也会排挤到其他的经费吧，对不对？ 是 那之前呢怎么办呢？会变成 GoGoRo 一样的情况呢？ 我希望，当然我想我的立场都是很开放，只要是好的政策，对市民有益的政策，我想都不排斥合作，但是他必须把他的方案讲清楚，然后展现他的诚意来跟议会各党团去做沟通。 好，而且呢一个市长最重要的是要议长休听嘛。那之前很多人很在意说啊，徐修睿的立场啊，余邦彦的立场啊，之前呢如果选前是靠着蓝营的地方势力来让高虹安上了新竹的话，那选后你觉得你观察这些人还会来挺高虹安吗？ 坦白说，目前现在议长副议长的选举真的是台面下各式各样的动作啦，因为 什么动作？ 国民党内部其实有他自己的矛盾，因为其实像昨天联合报地方版就写得很清楚，就是说现任的正副议长已经表态想要争取连任， 对。 但是我们有一位老的议长，他过去也是国民党籍，那他这一次就非常的感冒，就是说在选举的末期啊，国民党的策略改，对林根人态度非常的暧昧，所以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在基层，在新竹基层内部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有一些矛盾跟裂痕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在观察。 好，你讲得太客气了，不只是有矛盾跟裂痕吧，这个厮杀应该也是蛮严重的吧？因为现在就说呢，资深党员其实很不满哦，之前国民党为什么要挺高虹安，不是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是没错，但我想对民党来说哈，这次民党在地方的议员是八席全雷打，而且我们在各个选区都是名列前茅。民党，我想我们还是会站在监督高虹安的角度，然后去把市政工作把它监督好，然后让市民福祉可以获得最大的保障，这是我们最大的初衷啦。 好，但重点是高虹安的涉贪这件事情还是要解决的嘛，包括你现在已经被列为被告咯，但现在彭文正帮他放话说哎呦要小心司法追杀，那高虹安也跑出来说哦，政党不应该为自身利益干预司法，这个是干预司法吗？难道选前选后你都要说是国家机器吗？ 我想高虹安他自己要认识一件事情哦，选举期间那种太选举期间很多的这个政治攻防的语言，他现在已经当选了，他已经准执政者、准市长了。 对， 这些不必要的语言，其实真的大可不必。市政工作千头万绪，但他一定要更谦卑的面对。他要晓得，他是一个涉嫌诈领助理费的政治工作者哈。那他未来势必是蜡烛多头烧。所以我其实非常忧虑这个整个市政工作的稳定性。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高虹安他必须要更谦卑的去跟各个党团去做沟通、去做协调，好，那否则这其实真的都不是新竹市民之福。 好，所以你会认为这个叫做司法追杀吗？因为现在不是他自己出来哦，是彭文正来帮他说，他接下来会变成司法追杀。可是明明啊，他在新竹这个涉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议题，对全台湾的人民都一样。所以你觉得高虹安这四年有办法一帆风顺吗？ 我想他必须自己诚实的面对司法了哈，不需要透过别人来帮他说这是一个司法追杀。那如果什么事情都无限上纲成司法追杀，那台湾的司法几乎不用存在的。所以身为一个负责任的有担当的政治工作者，就不需要透过媒体或透过身边的人去放这种话。他其实就是诚实面对自己过去的争议，有接下来有任何的问题，你就到法院上跟法官说清楚。到议会就跟议员议员代表民意，你就跟民意说清楚。 那因为之前 WeCare 新竹啊不是被说反串吗？说罢免高虹安啊，那现在又说这个司法追杀，你在地方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吗？ 其实地方上对于很多这些不必要的政治动作还是感到非常非常的反感，我们没有感受到说他当选之后有任何的这个诚意想要来和解。身为一个市长很重要的角色，他就是一个汤扣嘛，要把它团结在一起，而不是你当了市长之后还是来制造问题，然后制造地方的分裂，这真的都大可不必。 好，真的不要制造地方的分裂。我们谢谢康燕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一下义善哥，因为你看哦，民众党在这一次新竹议员其实只有两席当选嘛，他根本没有办法成立这个议会党团哦。这对高虹安来讲，其实未来可以说是重重阻碍嘛。 谢国良在基隆提出15亿的 Gogoro 的预算，哎，人家国民党在基隆还议长也是国民党的，然后议员也是过半，他都没办法做到，马上就反悔了。所以那个18亿的这个冻卵的相关的补助，0到6岁国家养这相关补助，我劝高安可以第一年反正就是过去的预算呢执行嘛，一年规划啊，两年第二年再提预算。为什么说第二年再提预算？因为他第二年一定不在了。啊，因为第二年他的司法判决很有可能，好，所以我建议他了，他可以不用像谢国良马上说认错哈，那说我收回政见，他可以说我第一年规划。第二年再提， 没有，你看你这样就落实了。洪文正说司法追杀，你这个大家都应该打预防针了。 高虹安说执政党司法追杀，他现在新竹市是民众党，高虹安是执政党， 对。 不要忘记了，他现在是一个市长，他拥有执政权，他怎么可以说执政党司法追杀呢？是不是在讲他自己？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执政者，你的问题你就自己去面对，你对你的诈领助理案这些人头助理这些相关的问题你自己去解释，你不要用所谓的政治破坏啦、司法追杀这些东西。说真的，我第一次在这边的时候就讲说他未来会讲800次这样的话。因为他未来这些所有的司法的审判过程，每一个讯息出来，他一定说司法追杀，他一定说政治破坏。但是我要讲的是，你现在是新竹市长，你在新竹市拥有最高的权力，没有人敢破坏你。好，所有的司法都一定用司法权去对于行政权或立法权上面，所谓的不当作为去做审判。他也是三权分立的其中一权，你不要去用你的司法过去的立法委员的立法权，跟你现在作为新竹市长的行政权去干预的司法权的审判。 好，我们要请教博文哥哦，因为包括许秀瑞议长嘛，他就说了，我们共同完成了下降民进党这场史诗级的战役。这是他之前呢，好这几天呢在脸书上的po文，他说我想我们值得骄傲，值得给自己一些掌声。我也看不太懂，怎么国民党到选后之后还是这样子呢？真的有办法真心来帮高虹安吗？ 我觉得很困难啊。第一个，其实刚刚大家提到的这个高虹安的第一个司法案件是真的，他未来要面对。然后这个时候真的选举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再讲谁要破坏你，谁要追杀你。我再次强调，高虹安其实检调对他已经特别特别的宽容。如果按照以前追查这个助理费诈领案，我告诉你，他早就已经被声押了啦。但是现在目前为止，检调单位可能看到他刚当选，所以目前可能还在收集相关的证据，没有积极动作。但是这种东西要办啊，以过去的这个案子来讲，都非常的快。第二个，这个国民党籍的这个议长啊，今天讲这样的话，真的，我觉得对于这个才刚刚啊，我这样形容啊，这个是形容啊，不是说就这个还尸骨未寒的这个林根人，实在是情何以堪啊。林根人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里面，真的是给我们找他干五告村的呀。他是国民党特别提名哦，当时他的提名是这个议长拱着一大堆地方人士说我就是要林根人，结果选到一半几乎是把他放生，你知道吗？那你一个堂堂的政党拿着政党推荐书去这个选委会登记说我是中国国民党提名的，结果上至议长下至议员包括党中央没人支持你，然后去支持另外一个这个高虹安，结果等到高虹安当选之后，没有人对林根人有半句的慰问，或者说啊，这个林根人我们对他不舍，没有啊，国民党感觉就是欢欣鼓舞，我觉得我们胜选了。所以这一场选战啊，我觉得国民党未来在新竹不管提名任何人都很看不起啦，任何人被国民党提名心里都会觉得说，会不会后面又一把刀这样捅过来，我是不是第一选择？那我觉得对民众来讲，我比较 care 民众的感觉，你今天政党存在的目的就是我要提名好的人选，我今天那个政党推荐书出去是我建动来挂报警哦，这是我建动来讲，这是上好的人选。结果我政党推荐书给他之后，我告诉你，我心目中最好的人选是另外一个。你未来这个政党，国民党在新竹会不会看得起？我都很怀疑啊。 那说不定会不会是蓝白一起合演那一场大戏啊？所以林根人之后也华丽转身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未来蓝白怎么合我不晓得。可是至少你看今天，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已经讲啊，你们蓝绿都是什么样官商勾结啊？请问这个怎么蓝白合？蓝绿官商勾结，这一竿子打翻呢，全部打翻呢， 那你好啊，那你还跟他蓝白合，他都跟你讲，你就是蓝绿都是官商勾结，所以我觉得坦白讲，跟民众党这样的一个政党合作是风险非常高，因为民众党他是没有中心思想，他是没有价值，他是没有理念的，坦白说，你说绿不管绿营蓝营，我其实我也很多蓝营的朋友啊，我们互相尊重，政党意识形态实在差异太大，可是至少还是朋友嘛，就是说但某个人也是他们跟公见敌嘛，有些人人品好人品坏，但是至少蓝绿的朋友都会有，但是你要看哦，民众党的朋友你去问他的政党理念价值，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Q 春的啦，啊，这个蓝的感觉初选失利投靠绿的，来我给你蓝绿不要，来你这边来，我这边还有机会蹭一下，所以我觉得民众党危机在这边，一个政党哦，想要延续长久，没有价值，没有理念，没有任何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遵循的东西，我觉得很难长久。 好，不过呢，习近平被说是不是也趁着江泽民的尸骨未寒，要来转移白纸革命的焦点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这里，多祈拜救后大典，都行退天空，万事如意。 西装衬衫打扮，二十天入主北市府，将官一派轻松。不过国民党中央恐怕很担忧，因为立委补选人名单难产，党内民调最高的王鸿薇坚持不选，但如今似乎态度有在松动， 就是很为难。所以我要讲说，如果我曾经有这样子一点点动摇的那种 moment 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的话术，有这样的一个不参选声明，然后我现在再去选，我觉得好丢脸。 说王鸿薇还没点头答应征召，先前被点名的王浩、郑丽文都已经 say no。台面上剩下毛遂自荐的前立委罗淑蕾，国民党人选焦灼。反观民进党，早就凝聚共识，推吴怡农参战。 再次被征召参选，我感到责任非常的重大。我会尽一切的努力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还有肯定。现在我正忙着准备登记参选的文件。 吴怡农最快一号就会登记参选，同时端出三个政策牛肉，强化国家安全，提升竞争力，跟世界接轨，并承诺不挂看板不插旗。眼看昔日对手蓄势待发，蒋万的考验随之而来。 我也会持续的和党中央来配合，那也会在今天内确认适合的人选。 主意王鸿薇或是王浩吗？ 党中央都会有相关的评估跟规划。 打电话来跟王鸿薇。 被说补选是蒋万在党内分量的考验，但除了喊话似乎也帮不上忙。毕竟国民党布局动作慢半拍，甚至登记截止前两天才急救章通过征召办法，相较绿营早已定于一尊，蓝营还在吹波浪。三立正道郑海中报道。 肥美的烤牡蛎让人口水直流，但是饕客最近想吃恐怕比较难。随手拉起一串牡蛎来看，几乎都不能收成。大的小的统统养不活，这是嘉义东石网寮沿海的养殖牡蛎发生大量暴毙的状况。 老水不好，水质嘛不好啊，造成大量暴毙啊， 收成不到三成啦，毕竟我无法度给你补助。 柯农叫苦连天，评估牡蛎死亡原因有可能是水温过高、水质有问题等等，只是如今心血白费，柯农也盼政府出手补助， 希望政府帮我们护养啊。 也许因为生殖器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密度比较高，所以就会造成本身牡蛎它的一个生物，它本身的健康状况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牡蛎大量暴毙，柯农只能交由县府回收处理，至于死亡原因也还要等水事所继续调查。三立新闻廖国雄、吴慧珊嘉义县报道。 嘉义市长选战持续进行，号称高龄友善的施政，嘉义市议员在总质询时提出了质疑， 半以上的县市都在做了，我觉得我们的脚步很慢，我们是高龄友善城市第一名的城市，没有牙齿吃早餐啊，只能吃流质的，因为他的牙口不好啊。 嘉义市议会总质询，老人福利政策成了议员的质询重点。隔壁的嘉义县都有补助65岁以上老人假牙，但是嘉义市迟迟没有。黄敏惠把责任推给中央， 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统筹分配款，这是对大家是不公平的。那更何况我们现在还要负担铁路高架化、 38.3%， 是，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希望中央要兑现承诺， 搬出铁路高架化的经费，中央一定得遵守承诺，如此才可以让65岁老人补助假牙，还有法规的限制让市政府不能全力施展。对手民进党候选人李俊毅回应，嘉义市的财政相对其他县市好，怎么会有困难？ 市长想了13年，终于在昨天在市议会啊承诺说他要努力来争取，生育补助也是全国最低的。我们希望所有的财政问题，我们真正的嘉义市的财富应该用在嘉义市民身上，所以请市政府赶快编列假牙的补助。 反讽社会福利的争取都还要想13年，李俊毅直指黄敏惠的理由太牵强。嘉义市长选举进行中，候选人端政策，希望让选民能看见。三立新闻廖国雄、朱雨荣嘉义报道。 小心 来柜台点餐拿饮料，明明是点冰的，但店员清一色都是拿纸杯交货，看不到以往的塑胶杯。因为台北市府最新公告，从12月1号开始，所有饮料店都禁用塑胶杯。 因为我觉得这政策其实是蛮不错的，塑胶杯洗的话，不要纸杯的话，他们其实清洗的话他们比较方便，然后他们其实也比较好带这样子。 因为它有折价5元的优惠，所以如果自带环保杯的话，就是可以省一笔钱这样。 新政策提倡环保，多数民。 好，在中国的白纸革命呢，现在还在燃烧当中，但没有想到昨天呢，发出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哦，就是江泽民病逝了。但是为什么在昨天发出这个消息呢？让大家说时间点非常的巧妙，更巧妙的是赵立坚居然是宕机，哎，这是大家没有看过的赵立坚呢，慧珍姐。 对，你知道这个新闻，我昨天在疯传，我特别看了2遍，因为真的是就是那个记者他就问他，而且是路透社记者，他先问他就讲到说，哎，现在这个相关的一个在应该就是说抗议的这个。极端风控的情况越演越烈，那不知道中国政府对于这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改变这样子。他开始翻他桌上的，就是好像开始 习大大没有跟我讲，要怎么讲、 怎么办呢？主考题没有考到这一题啊，怎么没有答案？他翻完大概30秒之后，跟他说：“你可以再把你的问题再问一遍吗？”然后那个人就那个记者又非常缓慢的又再问了一遍，又再问了一遍之后，他又翻了大概20秒之后，然后就说：“你所说的不是事实。”然后就过去 拨台前来让人家问2次 啊。对啊，就非常好笑，而且怎么可能不是事实？现在全球最为疯传的就是现在，你看在中国的这个所有，而且是年轻人哦。我其实看了好几个，我看到。到了我眼眶都有点泛红，因为那一些年轻人是他就说你们赵叔叔，他就直接赵立坚、赵叔叔，你说你在国外说我们中国人日子过得有多好，但我们真的过得人很好吗？我们连饭都没得吃了。那么年轻的年轻人20几岁，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事实上这件事情哦，大家都在担心说有没有可能江泽民这辞世这件事情会加剧，或者是使得白纸革命变成是2022年版的64事件。为什么这么说？像纽约时报就特别提到哦，他就说哎呀，这个中国防疫兼民怨，在这种情况之下，江泽民将成为习近平的一个难题哦。我们都知道1989年为什么会有六四的一个事件，就主要的时候那一年这个胡耀邦在4月份的时候辞世、辞世之后就很多的那一种北大学子啊清大学子啊，大家就是以说啊我们要来追悼胡耀邦的这个总理的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群聚，结果群聚到5月下旬不散，就开始不散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就说啊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怎么样，就凝聚了这样子的一个学运的风潮。后来到最后因为整件事情，而且当时的那个赵紫阳是采取比较同情学生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邓小平又再度复出，然后用李鹏这样强制镇压的方式，结果所有的那个坦克车就开上了天安门，就开始血腥镇压，这样的画面其实是让人家觉得非常难过。而你要知道2022年现在的白纸革命，这些年轻人，就我自己以前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接受中国人，他们其实是完全不知道六四的那一段的过去， 因为他们还小嘛，那个时候 他们是被控制的，所有的新闻全部都被封控住的。所以我那时候故意找我的中国同学说，哎，那你们知道这件事吗？他们的意思很直觉说，哦，那个是叛乱分子，直接告诉我那是叛乱分子的一个叛乱行为，他们大家都拒绝去接受。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是说哦什么从小接受到什么要自由要民主这样的熏陶， 倒，不是，他们会走上街头。现在整个风控的原因，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过去这三年的极端风控，让他们日子真的是活不下去。你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是四川的，为什么一个卖面的一个阿姨，她就只有这么几袋，就后来围在这边的人全部都是被关在小区的这些住户，这些小区的住户每一个人拿着钱说：“哎，我要买，我要买。”为什么？因为家里已经断粮了。结果这一个阿姨，卖菜的阿姨，她在这个一个墙之外，就说：“哎呀，我只剩下这些菜了。”你要看，连钱拿钱又抢着买菜，都买不到菜。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是把人民当猪吗？所以你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影片，其实如果这些你可以有时间的话，你就去看一下。每一个人要争吵的，其实不是说什么啊，你习近平独裁啊什么，都不是。每个人讲到最后，就只是说我们要活下去。你们这些大白，你们有饭吃，你们在这里管我们、凶我们，你们有饭吃，那我们呢？所以其实这个白纸革命，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是没有分什么阶层，学生阶层，然后呢，上班族阶层、农工阶层，大家同样受到的。 江泽民这时候过世是要转移焦点吗？ 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是转移焦点，因为怎么讲呢？其实中国每次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过世，都有可能会先发起他的内政的一个动荡。但呢，确实是因为这样的事件，让中国开始急转弯了。怎么样急转弯呢？上海赶快宣布啊，24个高风险区啊，12月1号开始解封。上海是谁的地盘？就是江泽民的地盘。所以， 机车照后镜明显的擦痕，车壳也有毁损，机车踏板边挂着。